府會收回工資補貼。發言人強調，協助僱主利用工資補貼重新聘用已經遣散的員工，或者是給正放無薪假僱員工資，同計劃原意相符。計劃代理人在處理這一類申請個案以及發放工資補貼之後，會特別留意承諾受薪僱員人數為零的僱主，包括在有需要的時候實地視察。日本疫情未平息，東京都單日新增106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連續6日超過100人，全國累積超過2萬人確診。東京附近的崎玉、千葉和神奈川縣上個星期一至到前日共有超過300人確診，是對上一個星期的 2.5 倍。崎玉縣已經達到考慮再次下令停業以及要求民眾避免外出的標準，千葉縣亦都逼近自行發出警報的水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的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75点，跌363点，总成交金额2,399.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63点，升2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6.5元，跌3.5元；腾讯控股516元，跌4元；阿里巴巴232.4元，升7元；中国平安87.25元，升1.1元；美团点评185元，跌6元。吉利汽车16.94元，升5.4元；小米集团14.78元，跌2元；中国人寿19.3元，跌5仙；建设银行6.56元，升4仙；友邦保险76.6元，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元，英镑9.665元，瑞士法郎8.205元，澳元5.37元，加元5.707元。新西兰元5.058元，欧元8.7328元，每百日元对港元7.197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53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4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6,4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8.84美元，卖出17,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荔枝角道一带交通先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界限街嗰度咧，因为有坏车阻路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塞到去塘尾道嘅。荔枝角道美孚方向近住界限街段，因为有坏车事故啊，龙尾去到塘尾道。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啦。反方向沿住坚拿道天桥南行，转落去耀华街时代广场嘅支路咧，都多车嘅，有少少挤塞。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喺芜湖街。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带咧，仲系比较多车嘅，因为之前嗰度咧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一场噶啦。龙尾近上怡道，咁另外敬业街去成业街方向近住红桃道一带都系多车，之前嗰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啊。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支路咧，非常多车，龙尾去到南昌街，仲有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而家都系塞车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 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屯门公路翠峰台落斜去九龙，同埋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为免触犯港区国安法，公共图书馆将会要复检部分的书籍。立法会议员陈淑庄， 条红线不单止会移动，仲要再加一些红线，这一种是白色恐怖，是会有机会自我审视。 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如果你的自由或者权利是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就应该受到法律限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嘅5:12，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系陆宇光。嗱，睇翻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咧，就系刚才就公布过去24小时咧就新增咗14宗嘅新型冠状病毒嘅个案，咁当中咧就包括几宗咧系来源不明嘅社区感染个案嚟噶。稍后咧节目嘅时间咧就会再同大家讨论呢个嘅话题。呢一节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就系港区国安法嘅一啲实施细则啊。嗱，港区国安法底下咧，特区政府所成立嘅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咧，寻日就开咗第一次嘅会议，并且咧就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嘅部门等等执法机构咧，就制定咗国安法第43条所规定嘅一啲措施嘅相关实施细则。咁呢啲嘅实施细则咧，就喺寻晚啊就刊宪公布，并且咧今日咧已经系生效噶啦。咁呢啲嘅细则系包括咧7样咧，就系为咗去到处理一啲同国安相关嘅案件嘅时候咧，系赋权俾警务处去到做一啲嘅措施7样嘅措施噶，咁睇翻今日嘅一啲传媒报道咧，都比较多关注嘅咧，就系其中几样嘢啦。咁就包括系咧，就系警务处咧，就系可以喺呢个嘅为咗侦查国安危害国安嘅罪行咧，可以向裁判官咧就申请手令去到进入同埋搜查有关嘅一啲处所啦。咁如果喺特殊，例如系紧急嘅情况之下咧，就唔一定咧需要向裁判官申请啦。助理处长级或者以上嘅警员咧，都可以授权佢嘅人员咧，就喺冇手令嘅情况之下咧，就进入地方搜证噶。 另一个嘅措施咧，就系截取通讯同埋秘密监察啊。咁啊喺个实施细则就讲到话咧，系所有嘅截取通讯同埋秘密监察嘅行动申请咧，系由行政长官去到批准嘅。而咧一啲嘅进行侵扰程度比较低嘅秘密监察行动咧，可以系向行政长官指定嘅首长级警务人员咧就去到申请。咁当中咧亦都讲到话咧，就譬如一啲嘅情况咧，就系、是、一啲咩，就系、是、呢个细则咧就讲到话咧，即系咩情况之下咧就可以咧系去到一啲做一啲嘅秘密监察同埋截取通讯噶。另一个嘅传媒关注点咧就在于呢啲移除危害国安嘅信息啊。咁就讲到话咧，警务处处长如果有合理嘅怀疑咧，一啲嘅电子平台所发布嘅信息可能构成危害国安嘅罪行，或者导致有关嘅罪行发生咧，就可以喺保安局局长嘅批准之下咧，就授权警务处嘅人员咧，就要求啲发布嘅人士啦、平台服务商啦、一啲嘅网络服务商等等咧，去到移除信息，又或者咧，警务处处长咧可以咧系就限制啦、停止任何人咧去到接达呢个嘅信息或者嗰个嘅平台噶。咁另外咧就其他嘅措施就包括限制一啲受调查嘅人离开香港啦，仲有就系冻结、限制、没收同埋充公财产啦，同埋咧就系要求一啲嘅外国同埋台湾嘅政治组织同埋佢嘅代理人咧，去到提供相关嘅资料噶。咁睇翻咧就社会上面嘅反应咧，见到有啲嘅民主派议员就认为咧，今次嘅呢啲细则咧就未经立法会嘅情况之下咧，直接刊宪啊，就认为咧保安局同埋警方所得到嘅权力咧，几乎系至高无上。咁更加有啲嘅措施咧系唔需要经过法庭申请，只要警方认为有需要咧就可以行动啦，唔受制约。有啲议员咧亦都认为咧就系而家嘅窃听嘅工作咧，都系需要经由法官审批噶，咁但系而家咧就变咗做特首审批，咁就系冇一个嘅第三者去到监察，亦都认为咧以前有嘅一啲私隐保障咧，而家系完全咁去毁灭晒。不过今朝早咧就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喺行政会议之前咧都有回应到相关嘅问题啊，咁佢就认为咧系有啲人就话系扩大咗警权啦，佢就认为咧刚刚系相反，因为如果唔写呢啲嘅细实施嘅细则嘅话咧，权力同措施可以话系绝对噶，所以咧正正就因为咧特区政府都认为咧系要按住国安法里面嘅保障人权嘅措施嘅原则咧，要尽力咁去保障同埋尊重人权，所以咧先至写清楚呢啲嘅细则，而且咧亦都认为咧呢啲嘅细则咧系同现行嘅香港法例咧系相近噶，咁所以咧就认为咧呢啲嘅细则咧系一啲嘅保障人权嘅表现，咁大家又点样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7月7号朝早9:09。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制定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是为了保障人权。 所以有人说又是扩大了权力，其实就刚刚相反。如果我们不写这些实施细则，这些权力和措施差不多要说是绝对的了。但是正正由于我们觉得是应该按住在国安法的第四条的总则里面，我哋要盡我哋嘅努力咧，去保障同埋尊重人權。咁所以，我哋就制定咗呢一套嘅實施嘅細則。 香港記者協會發表言論自由年報，憂慮港區國安法實施令傳媒自我審查情況更嚴重，又話條文中列明加強對傳媒管理，擔心港府會推發牌制度規管傳媒。 所謂管理，其實我諗喺內地其實就即係控制下。過去一段期間，特別是過去反修例期間，會提到的假消息、假新聞，或者話即係要正式係要有個記者的發牌制度，我哋恐怕好多嘢就用即係以國安法之名咧，就係推出。 下晝3:00，立法會主席梁君彦話：行政管理委員會今日開會處理議員拖欠款項事宜。 秘書處早前去信三位議員，追討因議員投擲惡臭物而所涉及的清潔費同埋復修費用，行管會亦都指示秘書處以未發還俾三位議員的工作開支去抵消佢哋拖欠的款項。 4:30。 本港今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是本地个案，有5宗未知感染源头。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 情势都是非常之严峻，由明天开始我们就会强制就是所有经这个香港国际机场到港的那些飞机机组人员和船员呢，就去到位于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呢，就是收集这个深喉唾液的样本的。第二方面呢，就在今天呢确诊的病人里面呢，就有一位呢就是安老院舍的一个院友来的，都发现呢就是有不少的密切接触者，他们都需要呢就是入住这个检疫中心呢，就是进行这个检疫。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在这里谈的，就是港区国安法的一些实施细则。刚才都简介过一些赋权给警方所做的一些措施的一些实施细则，大家有什么意见欢迎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也是保安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谢伟俊。谢伟俊你好。 系你好，雷光，你大家好。 系关于呢、這个国安法第43条嘅实施细则咧，咁啊视乎一啲嘅坊间反应，无论系泛民嘅议员啦，或者法律学者咧，认为咧今次系扩充咗警队嘅权力，甚至咧有啲情况系违反人权。你点睇咧？ 我谂因为成个范畴咧都几多细节咧要睇嘅，咁有啲可能系现有嘅警队，然后喺警方喺执行其他法律嘅时候已经用紧嘅。咁當然有啲係新嘅，咁所以我就恐怕多多少少都會係擴咗警權，呢個係事實。但係只要違反人權咧，咁當然個國安法本身咧都好講得好開宗明義，講明咧就要遵守某啲嘅人權嘅保障咁。但係點樣係真係磨合、點樣落實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地方咧會比較多灰色地帶，需要大家更加關注咧？我相信呢個亦都係事實。 或者都逐条同你去仔细讨论下啦。咁其中一个都几受大家关注嘅咧，就系关于截取通讯同埋秘密监察嘅一啲实施细则啊。咁当中咧就系讲到话咧，系所有呢啲嘅截取通讯同埋秘密监察嘅行动咧，系经特首批准。咁如果咧系进行侵扰程度较低嘅秘密监察行动咧，就更加系向特首指定嘅一啲首长级警员申请就得啦。咁有啲人就话啦，咁以往嘅截听行动都系需要向法庭度申请，亦都咧有法官咧去到做一个截听嘅专员噶。咁而家系只系需要向特首或者系警方嘅管理层去到申请就得啦。系咪叫做即系违反咗人权咧？ 我谂我亦都唔可以片面咁睇系咪一个违反人权，因为起码咧就有性质上咧同我哋传统嘅刑事罪行有啲唔同啦。第二咧就当然有关嘅细节咧都有一啲比较详细嘅安排。咁但係總體嚟講係需要符合所謂啲相稱性啊、必要性嘅嗰啲標準啦。而第三咧，講到佢一啲嘅國家安全嘅議題嘅時候咧，即使係最自由嘅美國咧，佢哋喺發生咗9/11事件恐襲之後咧，都係好急切咁咧係收緊咗好多關於截聽嘅條文。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喺人權同埋喺嗰個國家安全嘅平衡裏面咧，係的而且確咧係佢所傾向咗多啲嗰個權力方面咧，係超過我哋一般嘅刑事罪行，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我哋都明白到嗰個罪案本身嗰個敏感性咧，咁呢方面咧，如果同現有嘅普通嘅刑事罪行嘅截聽嘅安排咧，有啲唔同嘅話，呢個係可以理解嘅。 嗯。唔單止係即係一啲截聽嘅申請有啲唔同啦，咁嗰個適用嘅範圍咧都有啲大家關注嘅，因為咧就係因為個細則講到話一啲嘅特殊情況啊，譬如話係有關於律師啦，佢嘅辦公室或者居所嘅其他人咧，會構成國安罪或者係威脅參與呢個嘅國安活動嘅話咧，就可以截取同埋秘密監察呢啲律師喺法院、監獄、警署同埋律師等等律師樓等等地方會見當事人啊。咁因為咧，即係而家都香港嘅法制都一個比較重要嘅部分就係即係喺一啲被告人啦，可以叫做係揾一啲嘅法律代表去到辯護。咁如果喺呢啲嘅情況之下，特殊嘅情況之下，警方係可以截取律師同埋一啲嘅被告人當事人見面嘅一啲通訊情況嘅時候，咁系咪即系都严重咁破坏咗香港嘅法制咧？ 其实即使现有法律呢，如果是律师的对话并不限于是在法律意见的提供或者就案情的商量，而是可能已经过了个门槛呢，牵涉到律师同埋有关当事人呢，其实是一个串谋的，甚或呢有啲律师点样教唆有关人士点样做呢，先更加容易达到个罪案目的嘅话呢，咁呢个本身而家都唔受保障，都仍然系可以截停。咁但係当然我哋讲緊如果系国安嘅情况呢，咁当然有正面有反面呢，正面就系、是、或多或少个敏感性系严重性系强过刚才所讲嘅一啲嘅罪案呢、 嗯、 但系负面方面呢，因为国安嘅定义呢有时系比较阔嘅。特别喺我哋今次就算刚才你所讲嘅细德呢，嗰、那个所谓入行进行侵扰程度较低嘅，咁定义方面呢都有啲人觉得唔係好安心。咁所以呢个我哋的而且个系需要进一步系睇细节上呢落实執行嘅时候呢，系更加注视关系究竟呢方面嘅平衡呢到底系可以得咗去权力方面多返少少，但多几多先合适呢，会唔会过分呢，咁呢个系需要调教。 系，咁头先都讲到啦，其实现时嘅一啲截听嘅工作咧，系需要由法官审批啦，咁同埋咧系有上诉庭嘅法官做监察嘅专员啦。咁但系而家嗰个截听，即系喺国安法底下嘅一啲截听嘅措施，咁有冇一个相应嘅一个制衡嘅机制或者监督嘅机制咧？头先你都讲到啦，其实系嘅，呢个实施嘅细则里面讲到话咧，授权嗰个嘅动作咧，就必须要有相称性同埋必要性嘅验证标准。不过呢亦都讲到话呢，国安委对于警务处嘅呢啲嘅措施係有监督责任，同埋呢行政长官可以委任一独立人士呢去到協助国安委去到履行上述嘅监督责任。咁但係啦，国安委就係由行政长官啦以及係一啲嘅主要官员，特区政府嘅主要官员所组成㗎。咁佢亦都会係即係一个嘅律政司亦都会係检控方啦。咁喺呢个嘅有啲人觉得係有利益冲突之下，咁由国安委去到监督警务处去做截听工作，其实个執行个监督机制係咪真係实际存在呢？ 係的而且确呢一方面呢，牵涉到国安问题嘅时候呢，就嗰、那個或者司法嘅嗰、那個參與性咧，即而且佢係少咗。我哋譬如睇翻另一個例子啦，睇翻嗰個國安委本身行使佢嘅職權嘅時候咧，第十三條咧似乎講得好清，特別是14條，對唔住，講得好清楚咧，就係、是、國安委嘅決定咧就不受司法複核添嘅。咁啲其實某程度上咧係貫徹咗咧，係喺呢一種特殊情況之下咧。法院嘅參與性咧，係比我哋一般嚟講咧係少咗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剛才講嘅唔係話冇道理，但係係可能係由於考慮翻嗰個國安嘅情況咧，可能特別啲係需要一個比較敏感啲，甚至係比較或者更加能夠掌握到國安情況嘅一個架構去處理 咯。咁、都補充翻咧，其實今朝早特首林鄭月娥都有提到話咧，就係呢個嘅細則咧，就係國安委所去到制定嘅。咁亦都認為咧，呢個細則咧係唔可以進行司法覆核嘅嚇。咁另一個問題咧，都會想去留意翻咧，就係關於禁止一啲受查人嚟港嘅問題啊。因為細則都講到話咧，就係一啲警務人員咧就可以向裁判官去申請手令，就要求一啲懷疑犯咗國安法嘅人呢而受调查嘅人啊，去到交出旅行证件同埋限制佢离开香港。咁呢个其实都有啲人就认为会唔会係违反咗基本法里面一个自由去到一啲自由进出嘅一啲人权嘅权利呢？因为其实佢而家讲緊嘅係受到调查緊嘅人士，就并不是呢即係可能已经係控告緊啊，或者係即係一啲人士嘅。咁会唔会有啲咁嘅问题呢？ 系，再翻嗰个问题就系、是、国安系一个比较特殊敏感嘅范畴咧，咁往往嗰个措施咧系比我哋一般平常嘅情况系或者更加严重，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就算即使将嗰个尺度咧轻轻去翻嗰个执行方面系多啲权咧，由于嗰个敏感性同由于个严重性咧，有意可能牵涉到啲国外嘅，例如话。处理情报人士，我哋睇电影睇得多啦，咁有可能呢一方面咧，的而且确系要比较去急切敏感去处理，而未必等于好似平时有足够嘅表面证据啊，甚至可以去到检控阶段咧，先行使呢、這个阻止离境令。 系咁嗱，我知道而家咧就立法会开紧三个委员会嘅联席会议，去到讨论港区国安法啦。咁亦都有啲嘅主要官员啊出席啦。你自己譬如都觉得有好多嘅关注嘅时候，会唔会都会问一下啲主要官员，其实点样去理解即系国安嘅范畴系乜嘢情况之下先至可以授权到警务处去到做截听啊，或者上门搜查呢啲嘢咧？ 系，因为50多位嘅同事咧都已经举手示意要发言咧，咁一制咧，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唔系净系我个人个三分钟可以做得到几多嘢，而系集体性地，我哋50多位同事咧，应该都会齐齐就大家市民好关心嘅一啲议题咧，系希望尽可能攞出一啲嘅答案，令到大家可以稍微安心少少。但系呢个亦都唔系净系限制今日个会嘅两个钟头，我相信日后日子咧都会有好多嘅处境性嘅问题啊、案例啊发生啊。甚至可能啲投訴啊，導致到所有議員咧都可能係會更加積極地去不斷地就國安問題咧，係同有關官員、有關嘅部門咧係洽商同埋甚至係查詢。 好啊，唔該曬謝偉俊，多謝你嚇。 唔該曬，謝謝，唔該曬。 嚇，咁啊，謝偉俊剛才接受訪問嘅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屬於咧保安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嚟噶。剛才都講到啦，立法會其實從4:30開始咧就有三個嘅委員會，即係包括保安事務委員會啦、政制及內地事務委員會啦，以及咧係司法及法律人員委員會咧，就係開緊一個聯席會議，去到討論咧港區國安法，並且咧就有律政司司長啦、保安局局長等出席噶。聽一節新聞先，我哋翻嚟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属于输入个案，9宗系本地确诊个案，当中有5个源头不明。本港累计至今共有1299名确诊患者。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在记者会表示，本港上个星期起疫情出现急速变化，宣布由明天起港口卫生科会强制所有经香港机场抵港的机组人员和船员要到亚博馆采取深喉唾液样本。另外，由于有确诊个案在安老院舍发生，他說衛生防護中心、社署和醫管局派人到場視察，發現有不少密切接觸者需要安排入住薄扶林的檢疫中心。前年大埔導致19死的奪命車禍，涉事九巴司機承認誤殺等38項罪名，判監14年和終身吊銷所有駕駛牌照。辯方求情的時候說，被告自幼年幼的時候就患有亞氏保家症，被告在年幼開始患有亞氏保家症，因為病而不接納他人的指責，才會超速駕駛來發泄，事發之後已經深感愧疚。法官判刑的時候指出，以報復方式利用巴士作為武器高速駕駛，必須判處監禁。案情指32岁的被告当日因为迟到和急速刹车等被乘客指骂，巴士途经涉事位置的时候，被告高速入弯落车，巴士失去平衡并且撞向街灯和路牌，冲上行人路之后翻侧，导致多名乘客当场死亡。澳洲政府更新对中国的旅游警告，指中国当局曾经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拘留外国人，澳洲公民在中国可能面临被任意拘留的风险，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未看到有关报道，重申中国政府一贯依法保障在华外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强调在华的外国人只要遵纪守法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他又说希望有关国家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谨言慎行，多做有利于中澳关系发展的事。日本九州暴雨成灾， 最少52人死亡，多人失踪。气象厅预计暴雨将会在九州北部持续。首相安倍晋三警告，广泛地区的大雨将会持续至听日，政府将会尽最大努力应对，考虑定为特定灾害，增派自卫队协助救灾。共同社报道，有长者被发现在福冈县的屋企浸死，亦都有人在大分县被冲入河入面死亡。大雨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熊本县多人失踪，搜救人员继续寻找失踪人士。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在荔枝角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界限街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封路已经重开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敬业街至到丽业街呢一段咧，车多繁忙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启业村对出开始多车噶啦。反方向去油塘啦，喺裕民坊至到定富街呢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嗰段咧，车多缓慢。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长沙湾荔枝角道因为爆水管，荔枝角道东京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经过朋友啦，请小心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赤鹿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屯门公路翠峰台落斜去九龙，同埋朗天路榕苑路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嚟到尾段，几位跑手争持激烈，究竟边个会先过终点呢？ 跑道上个个争分夺秒，但喺马路上，自己要同前面架车保持适当距离，安全第一。喺恶劣嘅环境下，例如路面湿滑，就应该预留更多时间减速同埋停车，避免发生交通意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跟车太贴意外身，保持最少两秒距离先稳阵。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我细个咧就喺荃湾老围村长大噶。哇，围村里面啊有好多人孭啲嘢上嚟卖噶。我好挂住卖橙色鸡脚嘅鸡脚伯啦。我又好挂住卖山水豆腐花嘅豆腐花叔叔啦，仲有卖陈皮鱼蛋嗰位师傅添。每次佢哋一出现，无论大人细路都会拥住佢哋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守住香港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时间嚟到下昼嘅5:37啦，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做自由风，自由风噶。倾紧嘅咧就系特区政府寻晚刊宪啦，咁就系就住国安法第43条嘅一啲实施细则咧，系去到公布噶。咁当中咧亦都讲到话咧系，如果喺一啲嘅特殊紧急嘅情况之下咧。助理警务处处长级或者以上的警员咧，可以授权人员咧，无需手令就可以进入一啲嘅处所去到搜证啦。 咁而特首咧就会去审批一啲嘅截取通讯同埋秘密监察，咁亦都可以咧就系、是、如果警务处处长咧亦都可以系喺一啲嘅紧急情况之下咧，可以口头咧去到批准警员咧去到截听或者监控噶。大家有啲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咁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执业律师黄学明啊，亦都做好多嘅刑事案件嘅执业律师黄学明。黄学明你好。 系你好， 系睇完呢个嘅实施实施嘅细则啦，你有冇咩嘅发言或者意见咧？ 佢呢个细则就好大嘅忧虑嘅，因为嚟讲咧，简单嚟讲就政府可以以国安之名咧就可以做乜都得啊。咁但系最讽刺就系何谓国家安全？佢系成个法例系冇一个具体定义嘅。 嗯， 咁即系总之佢认为系国家安全嘅嘢，佢就可以搜证，包括入屋啊。或者是截取通讯啊，各样嘢啊，咁但系冇一个有力嘅制衡啊。我哋睇到法院喺成个嘅细则入边咧，嗰、那个制衡或者监察权力系好有限嘅。 系 咁呢个系侵犯咗好多我哋基本法之下，地缘话我哋嘅住所唔可以被任自搜查，我哋市民有通讯嘅自由，有呢个通讯秘密受保护嘅权，法律保护嘅权利，呢啲嘅嘢同。究竟呢一个嘅细则有冇相抵触咧？呢、這个我有个质疑喺度。 系嗱，今朝早咧就系、是、特首林郑月娥有个嘅讲法嘅，咁就系话，就系而家写咗细则咧，实施嘅细则啊，先至咧系叫做更加为咗保障人权咧而去到写啊，因为本身咧嗰个国安法咧系并无咁样写，并无具体咁写嘅，咁所以咧为咗去到保障人权咧，先至去到落实呢啲嘅细则啦。而另外咧就系、是、特区政府所出嘅新闻稿咧，亦都讲到话唔同嘅措施啊，所依据嘅程序同埋权力咧，其实系有其他嘅法例咧去到参考嘅，譬如头先讲到话咧就系、是、去到入屋。或者是去啲處所去到搜查咁樣啦，其實咧就新聞稿都講到話咧，係根據咧火器及彈藥條例同埋進出口條例咧，都有一啲類似嘅容許緊急搜查嘅條文。你點睇咧？ 佢我覺得係寫啲唔寫啲，或者講啲唔講啲。佢話火器條例、進出口條例都有咁用，所以咧我哋咁樣仲都係得。咁但係問題第一，嗰啲係講緊有彈藥啊、軍火啊嘅應用啦，同而家。国家安全形容的方法又不同啦。再者呢，在譬如火器条例那些呢，法例很清楚明文规定什么情形之下先可以是所谓没有手令，没有法庭手令都可以入屋。譬如说他有合理怀疑已经是干犯了一些条例之下的案件，如果再去拿手令呢，是会有个延误的，会影响了再入屋搜查的目的的，是很清晰讲明什么情形先可以是冇手令之下入屋，但而家咧佢实施细则只系概括四个字：特殊情形就可以啦。咁何谓特殊情形呢？佢系冇具体去清晰讲清楚嘅。咁可以任意警察演绎嘅，咩叫特殊情形？咁啊，变相纵容咗警察有机会滥权嘅情形出现咯。 嗯。另一个大家好关注嘅措施咧，就系截取通讯同埋秘密调查啦、秘密监察啦吓。咁今次嘅措施就讲到话咧，系呢啲嘅截取通讯同埋秘密监察嘅申请咧，就系由行政长官去到批准嘅。咁如果系一啲嘅侵扰程度比较低嘅秘密监察行动咧，亦都可以咧，又系向呢个行政长官指定嘅首长级警务人员咧系申请。咁你有咩嘅关注咧？即系有啲人都讲啦，以前嘅以往啊吓一啲嘅。截听的行动是需要由法官去到审批的，现在就变成由特首或者是首长级的警务人员去到审批的时候，有什么忧虑呢？ 这个忧虑就正正刚才说了，基本法是保障我们通讯自由，我们通讯保密的权利，但是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监察或者制衡，连法院一个我们相对比较有信心独立的一方的制衡都没有，只靠特首自己说 OK 就 OK。咁但系特首以至佢辖下嘅国安委或者警务人员，其实都系同一班人嚟嘅啫嘛，佢哋都系喺呢个有所谓利害关系。咁我哋点可能相信佢哋系会所谓中立，系根据法理或者系合理之下去容许呢啲截听呢？呢个系冇一个独立监察，你不能够话哦，我哋一定会系独立咁去做，啊，不一定会系。啊，根據法例去公平去做，你不能咁講嘅，你要事實個制度係睇到俾人睇，係有個監察制衡， 人哋先会信服，但系而家系完全睇唔到呢个咁嘅迹象。 嗯，在个细则里面都有讲到话系、行政长官可以委任一名独立的人士去到协助国安委咧，去到履行呢个嘅监督警务处截听的责任噶。咁你觉得、譬如呢个独立人士会是什么人呢？如果他是法官咁，咁会不会就会比较相似翻而家嗰个嘅截听嘅制度呢？ 如果系咁，我就要问，咁点解唔索性委任由法庭去做嗰个独立把关？而要咁婉转话委任一名独立人士，而呢个人士系咪法官或者边个，你都唔知道。如果你想个制度系透明嘅，人哋有信心嘅，你应该系写到明，系被员委任法官独立嘅法庭系可以有个把关角色，而唔系就咁样即系好含糊啊！一名独立人士，而呢个人士系边个？佢有咩权利？佢系用咩嘅准则去拣选？完全系冇提及嘅。咁咪俾唔到人任何信心，你不能夠嘅一句話獨立人士就代表有監察㗎嘛，你都要睇到個機制係點樣獨立法先，點樣可以監察到先，呢個係完全冇個透明度喺度。 係有關於截聽同埋呢個嘅秘密監察嘅一個實施嘅細則方面呢，亦都有講到一個關於特殊嘅情況㗎，就係話呢特殊嘅情況之下呢，如果係有關律師啊佢嘅辦公室同埋居所嘅其他人啊會構成國安罪或者係參與威脅國安嘅活動呢，咁就警方可以截取同埋秘密監察律師喺法院、監獄、警署同埋律師樓等等地方會見當事人啊。你自己有咩嘅担心呢？你自己正正就係一位嘅執業律師啦。 呢個係非常之大嘅問題，因為基本法第35條寫到明，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咁所以我哋不嬲以嚟嗰、那個理解呢，客人或者一個被告人同律師之間嘅溝通係得到保密嘅，冇任何第三者係可以或者隨意咁樣監聽。咁呢個係人權嚟嘅。咁而家你一句话国安之名就可以连被告人同律师嘅沟通都可以监听嘅话，咁好明显市民呢个所谓秘密获得法律知识法律咨询嘅权利就受到侵犯㗎喎。咁所以点解正如头先讲，政府可以一句以国安之名就做乜都得，咁呢个係好有问题㗎。 系，好啦，都讲多少少其他嘅措施啦，咁包括系一啲限制受调查嘅人离开香港嘅措施啦。因为咧个细则都讲到话咧，就系警务人员可以向裁判官去到申请手令，就要求一啲系怀疑系犯咗危害国家安全罪受调查嘅人咧，去交出佢哋嘅旅行证件，同埋限制佢离开香港噶。咁其实特区政府嘅新闻稿里面都讲到话，其实有关一啲限制受调查人离境嘅条文咧，系有参照到现行嘅防止贿赂条例。你有冇咩回应？ 我的睇法就是好似头先讲，政府就是讲啲唔讲啲，或者抄啲唔抄啲。防止贿赂条例之话讲到明，佢嗰个所谓离境限制咧，讲到明是要有合理怀疑先可以做呢个申请。咁但系睇翻呢个细则咧，佢只系话要求怀疑犯咗国安罪嘅就可以要求。咁呢个怀疑系主观嘅怀疑，定系合理客观嘅怀疑咧？呢、這个法律要求系点咧？冇写得交代清楚。亦都喺防贿条例其实讲到明咧，系如果你要申请咧，系要有个所谓英文 ex parte application， 即系单方面申请，即系话咧申请人即系检控方咧系有个所谓完全将事实披露嘅责任。咁喺今次细则之下，系咪咁嘅程序咧？冇交代清楚。喺防止贿赂条例亦都有机制容许被要求禁止离境嘅人咧，系可以提出反对。如果佢认为要离开香港，因为如果唔系会对佢造成一啲不合理嘅掣肘啊困难嘅话，佢系有一个所谓反对嘅机制。喺呢个细则咧，佢就咁轻轻带过一句话，可以以书面向警务处或裁判官申请发还条件吓、发还旅游证件。咁但系裁判官如果收到咁嘅申请发还，佢考虑嘅基础系点样咧？嗰、那个法律原则系基于咩嘢咧？完全都冇交代过。咁所以不能夠隨便話一句哦，其他法例都有，所以咧呢、這個都可以有啦。咁但係具體嘅條文點寫，完全係冇交代到嘅。呢、這個同我哋咁多年以嚟認識一個特別刑事嘅法律，具體條文係好清晰。譬如頭先講嘅防止賄賂條例，連何謂旅遊證件都有清晰定義嘅。 但系呢度系完全冇嘅，系我就谂话好马虎咁样就草拟一条咁样嘅细则，系完全系好大嘅问题嘅。 系嗱，今次个细则咧就系、是、寻日喺呢个国安委嘅制定之下咧就刊宪嘅，咁亦都咧系今朝早特首林郑月娥都讲到话细则咧系唔可以司法复核嘅。咁你认为即系嚟紧嘅实施嘅情况有啲咩关注嘅时候，其实有啲咩可以去到表达咧？ 变咗其实。在整个申请在日后執行上面呢、特首都讲了你可以针对他執行怎样演绎呢做得不是根据细则你可以去法庭那里要求裁决但是呢这个细则定了你没得说不制的了那就变相就没有监察你国安委话了怎样就怎即使我们质疑这个这样的措施是违反人权都好你都没得说不得你最多说我侵犯你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做咁其實係對市民嗰、那個啊、人權所有基本法之下嘅保障，一夜之間好似徹底冇曬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黃學明，多謝你嚇嚇。咁啊，黃學明咧就係、是、一位執業律師，亦都處理過好多唔同嘅刑事案件噶。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呷醋英文怎样讲？咁啊，通常咧，我哋最常用嘅一个 expression 咧就系 jealous 啦 ，J-A-E-L-O-U-S 一个形容词嚟嘅。咁啊，或者我哋通常口语或者潮潮地嘅潮语讲啦，我哋叫 jelly，J-E-L-L-Y， 好似啫喱嘅 jelly。咁就系咧，都系 adjective 啦，即系 jealous 嘅简写就系非常妒忌咁啊。Okay, I'm feeling really jealous, or he's jelly. 就是，佢咧係有少少咧係呷醋啦，或者妒忌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可以用咧，有時咧某啲情況咧，用 sour grapes 呢個 expression， 即係酸嘅葡萄啊。咁我哋通常點講咧？我可以話 ，it is a case of sour grapes. Okay， 呢個好明顯對佢嚟講係呢個酸葡萄啦。或者我哋可以話 ，it's a serious case of sour grapes or a classic。Case of sour grapes， 咁都可以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5:5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倾紧嘅咧，就系《港区国安法》第43条嘅实施细则噶。咁当中有一条咧都受到大家关注咧，就系移除一啲嘅危害国家安全嘅信息同埋要求协助啊。咁都讲到话咧，就系警务处处长如果有合理嘅理由去到怀疑一啲电子平台发布嘅信息咧，系可能构成国安嘅罪行发生咧，就可以喺保安局局长嘅批准之下，授权警务处人员。就要求发布人士、平台服务商、主机服务商或者是网络服务商去到移除信息，又或者是限制停止任何人去到接达那个信息或者那个平台的。如果发布人或者是一些服务商不去到遵从警方的要求的话，是会有罚则、有罚款和监禁的。那这件事会怎样影响呢？就互联网业界呢？电话旁边请来香港互联网供应商协会主席叶旭辉。叶旭辉，你好。 是，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好。 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你们的会的会员是一些怎样的、服务供应商，是一些平台还是一些、网络还是怎样？ 我们的会员呢包括一些、data center， 即是数据中心的 operator， 包括一些宽频服务供应商，还有即现在你、手机、还有也有一些平台的服务供应商的。其實有不同類型，因為互聯網的 ecosystem 就 很闊的，很廣的。我都看過一條、即移除危害國家安全的信息和要求協助的一條。有些平台可能是比較直接可以幫手移除一些信息的，例如 Facebook 啦、Google 啦，或者 Telegram 啦，如果你、即他們是比較直接可以移除某一個信息，即是個平台 的 operator 可以移除的。咁但係咧，可能有啲情況咧，就係、是、可能係嗰個信息喺個雲嗰度嘅，喺個雲端嗰度嘅話咧，咁就可能如果要求呢、這個我哋所謂個寬頻供應商啦，或者個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咧， 就是停止任何人接達該信息咁嘅話咧，咁就有時咧技術上咧就比較可能係有啲困難嘅，因為而家喺雲端上面咧好多嘢都係加密嘅，咁我哋即係如果移除一個 access to 一嚿雲端，咁咧就影響個範圍咧比較廣嘅，咁所以技術上係有難度嘅。不過嗰一條咧其實都有講係話，如果個要求咧係技術上做未必做到啦，或者对第三方招致相当程度的损失或者损害第三方的权利的风险的存在的话呢，就唯有合理辩解。咁呢个都系即系都好细心啊，即系都可以帮我哋諗即系会有咩情况出现嘅。 系。 咁但系亦都倒转讲，咁我哋有合理辩解啫，咁系咪即系有合理辩解同个官讲呢，系啦，抑或系即系真系有合理辩解 reasonable 呢，咁呢个唔多唔少呢，起码呢即系我哋唔好讲，我哋纯粹讲做生意先啦。喺 ISP 嘅角度，就系都系对我哋有法律风险嘅，系啦。 系吓，因为都讲到话咧，即系个细则都讲到啦。咁如果一啲嘅发布人系未能够即时合作嘅话咧，咁就系有关嘅资讯，如果系继续喺网上面造成严重嘅影响咧，警务人员咧可以向法官去到申请手令，去到检取有关嘅电子器材嘅吓。咁啊，唔知都对于其实业界嚟讲，会冇啲咩嘅影响咧？会唔会话其实都系都？即譬如过往一段时间，警方对于呢啲嘅服务供应商，其实系都话有冇攞几多嘅一啲资料嘅咧，或者要求移除几多资料咧？将来会唔会担心即系会有呢啲事发生咧？而即系你哋点去应对，或者会唔会有出现一啲自我审查嘅情况出现咧？ 系我哋一直以嚟咧，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咧都同警方非常之合作嘅啊。就系、是、个程序咧，基本上就系原则上咧就系话警方向法庭申请一个手令。咁、那個手令咧就係我哋咧就可能要提供資料俾警方啦，或者可能將一啲device disconnect 佢啦，或者可能俾人搜證攞咗件server 去啦，咁樣係有呢個步驟有個程序嘅。咁我理解咧，而家有咩唔同咧？就係可能咧喺啲可能係如果警方認為係關於呢個國家安全嘅罪行嘅，咁佢可能咧嗰、那個即係嗰個權力比較大啲，執法嘅權力大啲。咁就其實都係好類似啫，不過咧都係攞走件嘢，不過咧可能咧就唔需要法庭手令嚇、啊，都係要求我哋攞資料，不過可能因為國安法就唔需要法庭手令咁解，其實好類似嘅嚇。咁、啊、會唔會我哋自我審查咧？咁我相信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嘅 ISP 咧都係純粹做一個商業 business。佢可能佢覺得係有一啲法律風險嘅，咁佢就自己去衡量，係啦，到底係應該點樣做，或者係做唔做呢門生意，或者加大投資又好，減少投資又好，咁呢個係佢哋各自會員嘅考慮咯。因為我哋係即係冇一個討論係關於係有呢個法律啦點啦咁樣，咁我哋係未有呢、這個即係。不過各自嘅考慮咯，可能有啲係正面嘅，有啲係負面都未定，係啦。 係，咁但係都見到一啲即係國際大型嘅一啲平台嘅供應商啦，譬如話係Facebook 集團啦，包括 WhatsApp 啦，同埋咧就係 Google 或 Twitter 等等咧，都係講緊話會即係暫停咧向港府係提供一啲有關嘅用戶嘅資料啦。咁至於咧就係另一個嘅平台咧 TikTok 咧嚇，亦都係話會喺幾日內咧就係退出香港市場噶。咁會唔會都擔心其實你哋作為即係一啲服務平台啦，咁其實一啲呢啲咁樣嘅國際大嘅社交媒體啊，或者係平台啊，咁可能都會即係退出香港市場啊，或者係會可能會影響到你哋嘅業務咧，會唔會？ 係嗱，呢樣嘢咧有兩個層面去睇啦。第一個層面咧就係我哋嗰個營商環境嘅層面咧，就係咧，因為香港咧其實一直以嚟咧由互聯網開始咧就發展得非常之好嘅，係一個亞洲嘅即係資訊信息交換中心嚟嘅。個原因咧就係即係我哋嗰個資訊流通係自由啦，同埋好清晰啦個法例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同我哋啲會員啦，同啲外國即係去做一啲 interconnection 或者一啲 peering 嘅時候咧，可能咧就係嗰啲大家嘅法律嗰個 concern 咧比較少啲，係啦。咁但係咧而家有咗呢條法例咧，咁其實 matter of fact 咧就係會即係多咗好多 uncertainty 啊。咁嘅話咧就可能會減少咗即係。舊有嘅連線咧，應該運作緊就冇問題嘅。不過新安裝嘅或者即係新嘅 interconnection 咧，可能就會即係香港就個吸引力比較低啲啊、 嗯， 因為大家都考慮法律風險啊嘛。 好啊， 係啦、 好啊，多謝曬，請你講埋嚇。 係 OK。咁第二個層面就係話，你話資訊自由嗰度點樣咧？咁我哋個睇法咧就係即係你頭先講嗰啲 app 咧 ，Google 啊、Facebook 啊、TikTok 啊，其實咧佢哋全部喺對於我哋本地嘅 ISP 嚟講咧，佢哋都係 encrypt 嘅 connection 嚟嘅，係啦。咁如果佢係唔合作嘅話咧，我哋可以做嘅咩咧？基本上我哋冇乜可以做嘅，除非我哋就係即係諗方法 disconnect 咗佢，係啦。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另外一啲方法，大 pass 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咩 VPN 啊啲咩嘢啦。咁我諗如果係咁樣發生嘅話咧，個趨勢就非常之唔好，即係唔好啊！對於我哋業界嚟講，營商環境，因為我哋靠食糊嘅就係個 information 即係 freedom， 係啦，即係我哋業界啊，我哋商業角度睇啊。咁但係如果呢樣嘢係開始咗個趨勢咧，咁就對我哋係 negative 嘅咯，我相信係啦。 好啊，唔该晒你吓，叶旭辉先生吓。 叶 旭辉咧就系香港互联网供应商协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自由风呢一次就讲到呢度，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阿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的情况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和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就近住芜湖街，渡船街过海塞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油站，龙翔道的龙尾近凤舞街，大老山隧道现在去沙田九龙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的了，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的，现在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出力九龙方向龙尾在电话机房附近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90.646，港金系报16,44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75.95美元，卖出价系1,777.02美元。港汇指数报107.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啦，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喺彩虹村对出啦，就有交通意外，咁啊封闭咗快线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至于较早时加士居道天桥去土瓜湾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到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至到果栏呢一段咧，都仲系有车龙啦。而前少少加士居道去红隧过海嘅龙尾就喺卫理道。红隧九龙入口嘅另外两线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喺新柳街。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过海嘅东西行龙尾分别就系下角道近天美道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而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嘉华国际中心同埋鲗鱼涌公园，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几长噶，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几圆。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嘅龙尾咧就排到去雁顿街。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嗰段挤塞，龙尾排翻到去德宝花园。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喺佐敦谷公园。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慢车噶，龙尾亚皆老街。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咧，屯门公路丁九段系多车噶，龙尾喺丁九桥。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屯门公路。翠峰台落斜去九龙，同埋朗天路、榕苑路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就在跑马地长大的，到现在都十分怀念，连彪叔都说正那间马达餐厅的星洲炒米，还有露天大排档香喷喷的葱油饼，以及每一朝早一定听到在山岗道的马蹄声。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守住香港情。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了，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了。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吓，你好啊，吴婉婷。 你好啊，吕光。 系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自由风，自由风啊。嗱，我哋跟进翻疫情先啦，吴婉婷吓。嗱，刚才嘅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咧，咁佢哋嘅传染病处主任张忠君医生就话咧，而家咧可以话系出现咗第三波嘅爆发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喺过去嗰24小时咧，就系本港新增咗14宗嘅新型冠状病毒嘅感染个案，咁当中咧有9宗咧喺本地个案嚟噶，咁而咧另外有5宗咧，亦都系未见到有呢个发现到个源头噶，咁亦都见到呢个情况系出现咗一啲嘅群组啦，呢个嘅坪石村嘅一个粥面店啦吓，咁计早前有2名嘅职员咧就系染上呢个嘅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咧，咁今日嘅公布咧都见到咧有3个人咧系同呢个嘅粥面店系有关系噶，咁应该系其中有2位咧。都是帮衬过呢间嘅粥面店啦。咁而另外咧，就系今日嘅确诊人之中咧，亦都有一个咧系喺佐敦嘅一间茶餐厅做侍应啦，同埋咧就系另外咧都有一啲嘅喺大角咀做侍就茶餐新发茶餐厅有关系噶。咁而见到咧有啲嘅初步确诊嘅个案咧，亦都系同呢个大角咀嘅茶餐厅咧系有关系吓。咁所以咧都可能出现咗唔止一个嘅一啲食肆嘅群组嘅个案啦。 而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護老院舍嘅個案啊。咁就講緊咧，就係喺慈雲山有間老人院咧，就係有一名85歲嘅女子咧就確診啦。咁而咧，亦都係初步確診嘅個案之中咧，亦都有咧兩宗咧係同呢個嘅護老中心咧係有關係噶。咁而另外根據報道啦嚇，根據啲傳媒報道咧，亦都最少有7間嘅學校咧。是包括是大专学大专院校啦、演艺学院啦，以至到一啲嘅中学小学咧，都有咧就係出咗啲通告，就係话咧佢哋嘅学生啦、家长或者係教职员嘅家人咧，係初步確診咧需要停课。 嗯， 吴婉婷好似都哇群组处处喎，而家 係啊，同埋係突然之间吓，由我哋大家都喺度兴高采烈地庆祝，每一日都以为啊又冇啦，或者係即係得一两个个案啦，到突然之间今日係爆发咗14宗啦。咁第一就係睇到嗰、那個即係餐飲業嗰個，亦都面臨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因為都比較多嘅人係即係同係喺食肆嗰度感染啦，或者係即係同食肆有關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是、似乎咧都可以即係提醒到我哋啊，呢個第三波嘅嚟到咧，大家都真係要去唔可以鬆懈，因為喺過去一段時間咧，或者至少係有大半個月嘅時間咧，我睇到咧其實市民嗰、那個即係第一就是大家出翻嚟啦，有正常嘅活動啦，社交。但是那个防疫的意识是相对地低了的。好像我就是讲话我昨天自己走一条街呢，就已经见到有3个人是没有戴口罩。但他们没有戴口罩当然也不会说是即是很轻松地当真是普通地走，他可能都找只手揞面或者有条毛巾仔揞面。但是事实上那个大家那个防疫的工作是其实应该要继续加强。那同一时间呢也都看到呢，到底是不是在我们有一些应该有除了戴口罩以外应该有的措施的不足呢，例如食肆本身我们很多时候都见到其实都真的是人头涌涌的、 嗯、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做足那个防疫的措施呢，那是不是 所谓那些阻隔啊，即是一些隔板啊，又或者是进去餐厅之前要量度体温啊，提供搓手液啊，这些是不是都做足呢？大家都可以大家自己去判断一下现在即市面上的餐厅有没有做足 呢。是啊，那又例如是护老院舍啦，那其实一直都有间中都有一啲个案咧，就讲紧护老院舍嗰、那个卫生嘅情况啊，照顾长者是否周到啊，呢啲咧都系我哋好多嘅关注。咁其实喺个疫情开始之初，其实有冇系一个全面地检视我哋护老院舍本身佢哋有冇提升到佢哋嘅服务质素咧？咁系今次其实我成日话咧，个疫情系同一时间可以检视我哋整个城市嗰个健康关注嘅度去到边度啦，我哋每一个群每一个细节系咪能够可以做到到位咧？咁护老院舍今次咧就可以凸显到我哋系咪亦都可以趁呢个机会去作一个进一步嘅检视，同埋即系照顾到老人家好啲咁咯。 吓、啊，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啊，唔知大家对于呢、這个即系所谓第3波嘅疫情爆发有咩嘅意见咧？又或者系有冇咩嘅忧虑咧？吓、啊，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啦。无论大家系可能有一啲嘅小朋友喺学校读书，又或者系咧系可能有一啲嘅亲友喺护老中心啦，又或者系一啲经常光顾食肆嘅朋友咧。咁見到而家都出現咗唔同嘅一啲感染嘅個案啦，大家有冇咩嘅憂慮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啊！嗱，咁見到咧就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今朝都講到話咧，佢喺下晝咧就會召開呢個嘅抗疫督導委員會去到商討對策嘅。而剛剛都見到啲消息就係話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就將會喺晚上嘅7:30咧去見記者。咁相信咧都可能會同一啲新嘅防疫措施有關係啦。咁到底見到呢個第三波嘅疫情爆發嘅時候，有冇需要再？收紧一啲嘅社交距离措施咧吓，咁可能一阵间要留意住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专家一齐倾下先啦。有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喺度。何柏良医生， 早 晨，何医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吓，你认唔认同呢一个叫所谓第三波嘅疫情爆发咧？ 嗱，呢幾日咧就嗰個香港本地嘅疫情咧係明顯急轉直下嘅。咁到底係唔係第三波咧？我哋要睇咧跟住落嚟嗰個疫情點樣發展。因為如果我哋講咧就第三波咧，你要睇翻嗰個本地傳播個情況咧，係唔係短時間咧可以受到控制？ 其實咧就今次個事件咧都突顯咗我哋嗰、那個防疫裏面咧有幾個地方係不足啊，咁同埋咧就多多少少或者市民都忘記咗咧呢、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咧，佢喺短時間之內咧係可以傳播得好快。 係。 嗱，咁如果你睇翻咧就嗰、那個觸面嘅師傅咁啊，咁以而家掌握嘅資料咧，似乎都比較大機會咧，就係、是、經一啲傳入嘅病例而受到感染啊，咁好可能係喺佢屯門內河碼頭嗰度咧，就接觸到一啲豁免咗隔離亦都冇做到化驗嘅人嗰度受到感染啊。嗱，如果嗰個係傳入個案嘅第一輪傳播嘅話咧，咁到今睇翻今日嗰啲確診個案咧，可能中間咧喺短短一個星期裏面咧，已經出現咗即係三輪嘅傳播，甚至乎四輪嘅傳播。 嗯， 因為你睇翻其後確診嘅咧，就有佢喺平石村嗰度嘅工作嘅同事啦，就有啲乘客係確診咗啦。咁呢啲乘客就係有的士司機啦。咁坐嗰個的士嘅乘客咧就有人確診。咁之後咧就再有其他另一個新發茶餐廳工作嘅員工咧確診。咁如果你數翻咧就中間咧就起碼有三輪嘅傳播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四輪嘅傳播。咁、短短一個星期之內咧，就如果有咁樣三到四輪嘅傳播咧，嗰、那個病毒傳播速度咧係好快。咁我相信咧就一部分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個病毒咧就喺世界各地咧就呢兩個月咧都觀察到咧就佢有一個變種，咁嗰個我哋叫佢做D614G 嘅變種啦。咁呢個變種咧就都有啲科學證據顯示咧，佢喺病者嘅上呼吸道咧個繁殖速度可以更加快。咁因為繁殖速度快嘅話咧，個病毒量高咧，咁你一旦有呢啲病人感染咗之後咧，好容易咧就將個病毒咧傳俾佢身邊嘅人。咁所以你睇到咧就喺觸面嘅鋪頭裏面啊，喺的士裏面咧就都出現咗啲傳播鏈。 系吓，何柏良医生啊，咁其实见到而家有食肆嘅群组出现啦，咁其实你自己见使唔使话再收紧一啲同餐饮业有关嘅社交距离措施咧？ 嗱，我觉得咧就政府都要认真去谂，咁当然个决定咧系好困难。咁其实咧就之前咧六月十八号之后咧，就政府基本上对于室内呢啲嘅限制措施咧，就都大刀闊斧咁樣放寬咗啦。咁其實你喺食肆裏面咧，就去大刀闊斧放寬咧，背後建基一個好重要嘅科學理據咧，就係我哋社區裏面咧，基本上嗰個本地嘅傳播鏈咧係中斷，或者咧就呢啲嘅本地嘅傳播咧係喺一啲好局限嘅範圍裏面發生。咁而家你睇翻咧，過去呢幾日咧，就呢、這個大幅度放寬嘅條件咧，已經係唔存在噶啦。咁所以如果喺社區裏面咧，有多個呢啲不明源頭嘅傳播鏈啦，咁你睇翻今日確公布嗰九宗嘅本地確診個案啦，咁裡面咧就有五宗嘅確診咧係源頭不明的。咁即係話咧，喺我哋社區咧已經係有多個呢啲源頭不明嘅傳播鏈。咁你去到追查，當然需要時間啦。咁你追查亦都未必可以追查得到。咁你如果係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追查到中斷佢喺社區呢啲裏面嘅傳播鏈咧？咁佢喺餐廳啊呢啲特別係細嘅鋪頭咁啊，咁你係除咗口罩嚟到食飯咧？咁嗰個情況咧就好短時間之內咧可以惡化得好快咁所以咧我相信政府咧就去觀察到呢兩日嗰個疫情咧就住呢啲高危嘅餐飲場所，即係會除口罩去到進食啊，或者有其他傾談啊活動嘅話咧，佢需要收緊啦。咁如果你唔去到收緊咧，就你再等多幾日咧，嗰、那個社區個疫情再進一步惡化嘅話咧。咁你到嗰時先至收緊咧，咁就慢咗。始終咧，我哋防疫咧，好多時咧嗰個困難嘅地方咧，就係你 在看到早期这些恶化的信号呢，你就要去收紧，就不是等它去到很严重才去收。这个就是预防要下决定那个难的地方。 Okay, 我讲呢，你要在这些难的地方呢就去收紧呢，咁先至可以盡快將個疫情咧就控制翻落嚟。咁、 嗯、 因為咧特別除咗食肆咧，你仲見到喺老人院有爆發啦嘛。 係 係。 何医生，另外我就想问，因为既然我们讲话要收紧，现在其实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暑假来了，也有很多大型的游乐场所大家都已经重新开放了，其实是不是是否譬如是海洋公园、水上乐园、迪士尼、这些场所我们都要去考虑是否他们都要是、就是、作一个收紧、 因为有个医管局员工、今天确诊的都是去过迪士尼乐 园。另外就是下个星期就书展就开幕了，咁同样地咧，亦都系过往都系人头涌涌嘅。咁其实我哋系即系呢啲咁嘅大型活动里边咧，如何去加强嗰个防疫措施，甚至乎系咪有需要系即系褪迟咁咧？ 嗱，我哋睇翻嗰个风险咧，就香港过往嗰两三个月嘅时间啦，同埋你喺内地嘅澳门嗰个经验啦， 系 嗱，如果咧系人人都戴口罩。咁你有人同人之間接觸，就算係近距離接觸啦。咁如果雙方咧就都係戴口罩咧，咁出現傳播嘅機會咧係好細嘅。咁因為你譬如睇翻香港公共交通工具搭地鐵咁啊，咁你每日就朝早放工呢啲時間係人頭湧湧嘅。咁所以咧，如果係所有人咧都戴好個口罩，咁嗰個風險咧係可以有效控制嘅。但當所有人咧就都喺一啲場所裏面除個口罩落嚟，就食嘢飲水，傾談嘅時候冇戴口罩咧，嗱、這個風險就出現啦。咁我哋可以大刀闊斧去到放喺6月18號之後放寬咧，就係建基於社區裏面冇啲隱形嘅傳播鏈。咁而家咧就有多個隱形傳播鏈出現，咁所以咧譬如你喺翻迪士尼或者海洋公園呢啲場所咁啊。咁如果佢裏面嗰啲活動咧，就係唔涉及除口罩嘅話咧，我覺得暫時嚟講咧，我哋可以繼續。咁但係如果裏面咧係有呢啲餐飲場所咧，嗱嗰度要睇翻點樣小心去到處理啦。因為如果你喺裏面咧就都係人頭湧湧嘅話，而嗰啲人係冇戴口罩咧，那個危險就嚟啦。因為咧你喺呢啲迪士尼海洋公園裏面咧，好多時大家個心情咧會放鬆咗。 係、 你如果放鬆咗咧就。口罩戴得唔好，你又除咗口罩去到食嘢啊，喺嗰個餐廳裏面行嚟去冇戴口罩傾偈嘅話咧，啊咁呢個咧就可以造成一個大型嘅爆發。 咁另外一個咧就想即係請教啦，又有關嘅源頭嘅問題。頭先何醫生都提到咧，有可能就喺嗰、那個豁免檢疫嗰個情況咧，其實都係即係因為其中一個就係有可能係喺呢啲人身上係即係感染到嘛。咁但係事實上我哋睇到咧。豁免檢疫嗰個人嘅數字咧，即係入境人士嘅數字咧，都大嘅。咁其實依家係咪有需要去即係更進一步嚴謹啲去處理邊啲人先至可以獲得豁免檢疫咧？ 嗱，其實豁免檢疫嗰度咧係有一個大嘅漏洞。咁當然豁免檢疫本身咧就係有個需要喺度嘅。咁嗰啲佢涉及一啲物流啊、運貨嘅人員啦，或者有一啲人士咧就佢係機組人員啊，或者啲船員，咁佢有必須咧就係經常進出香港咁啊。咁所以嗰個豁免本身咧係有需要。嗱，但係個問題嘅關鍵咧就係你嗰、那個。豁免咧點去安排？嗱，咁我哋而家嗰度出現個漏洞咧，就係冇做化驗。咁其次咧，就係呢啲人士咧，就佢可能喺香港逗留咁短暫嘅時間咁啊。咁佢喺香港逗留嗰段期間咧，需要有啲特別嘅安排。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香港就你可以話睇到出咗事啦。就呢啲豁免嘅安排咧，我相信政府短時間之內咧，就佢。會作出一啲修正，咁最起碼嘅修正咧就係、是，佢如果係曾經嚟自一啲叫中國以外嘅地方，因為你而家喺譬如澳門啊、內地嗰個疫情咧，大致上咧係屬於好平穩。咁但係如果佢係嚟曾經去入嚟香進入香港之前咧，去過海外任何一個地方，咁你唔幫佢做化驗咧， 這個危險就高了。咁特別咧，你而家個病毒有啲轉變啦，咁你就喺南亞地方啊，喺南美地方，甚至乎喺美國咁啊，你睇到嗰、那個個案咧開始咧係創新高嘅，唔係話平穩啊，淨係惡化咗喺呢啲地方。咁所以咧，如果佢係喺曾經喺海外嘅地方就逗留過，不論佢係船員或者係經機場入嚟。你冇嗰啲特別嘅安排，特別你唔做嗰個化驗咧，咁係相當之危險。 點樣睇而家嘅一啲檢疫嘅措施咧？因為見到咧，其實政府一直都話希望想將呢個駿陽村咧就交還翻俾啲居民咧可以入伙啦。咁而咧就係有另外一啲嘅檢疫措施嘅，咁就係竹篙灣嘅檢疫措施咧，就預料喺今個月可以落成啦。咁但係睇嚟咧，而家就再出現一啲嘅感染群組爆發嘅時候，驚唔驚而家即係香港嘅檢疫嘅措施係唔足夠咧？ 嗱，唔足夠呢個係事實嚟㗎啦。咁我覺得就要睇點解決呢個問題。咁如果你睇翻喺內地、澳門或者甚至乎新加坡嗰個經驗啊，用酒店作為一個集中隔離嘅地點咧，係成功嘅。咁你喺嗰個地方咧就可以做好個管理啦，亦都可以有效收集到需要檢驗人士嗰啲嘅樣本。如果你而家係家居檢疫咧，就嗰、那個接受檢疫嘅人士咧，就佢喺家居檢疫期間有冇外出？我哋冇辦法確定。咁亦都有部分人士咧，就而家原本咧係需要兩次收集嗰、那個深喉唾液樣本做檢驗。有部分嘅人士咧，就佢喺完成14天之前咧，係冇收集到樣本做檢查。雖然理論上係要收集，實際上咧。可能是他提交不到樣本，或者呢就未有人可以安排到上門去到收集，而是沒有做 的。即是做不切的，現在 是吧？現在做不切的，即是都是有一些接受檢疫的人士呢就講返俾我聽呢，是有人是沒有做的。咁政府就住有幾多人沒有因為家居檢疫而沒有做第二次，亦都沒有定期公佈。咁所以如果我哋要解決個問題呢，利用酒店做個集中隔離咧，你可以確保個檢，即係第出，即係嗰兩次需要做檢查咧，可以做到足。 你就會建議嘅係嘛嚇？好啊，多謝曬何柏良醫生，多謝你嚇。 好啊， 何柏良醫生咧就係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啊。咁如果大家對於呢個嘅疫情嘅問題啊，疫情嘅發展有咩嘅意見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轉頭咧新聞之後咧，我哋會繼續講關於疫情相關嘅話題噶。 29岁嘅男子喺越南中部临潼县嘅法庭受审。官方传媒报道，佢喺社交媒体上面总共发布110小时视频及贴上366则贴文，污蔑共产主义以及党同国家领导人，危害社会。外电嘅报道指出，呢名男子喺庭上否认发动反对国家嘅宣传，声称佢只系分享个人言论。人權組織透露，呢名男子曾經轉發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的報導，又形容審訊過程極度快速，指責判刑荒謬及不可接受。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另外，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多车噶，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嘅湾仔之路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啊，龙尾去到新柳街，渡船街过海塞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罗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 這個將軍澳方向，現在龍尾去到鯉魚門道，將軍澳道去回將軍澳方向，龍尾排到鯉魚門道。港島路面方面，東區走廊去中環近住維園一帶多車，龍尾去到城市花園附近。九龙路面方面，伟业街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开，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好快清了场，不过都多车，龙尾去到丽业街。另外龙翔道去荃湾在彩虹村对开，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刚才也是很塞车，现在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观塘道去油塘裕民坊一带非常之繁忙，龙尾差不多去到平石村咁远嘅。观塘道油塘方向裕民坊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平石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旧机场至联合道一带亦都系多车㗎。至于新界啦，而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市中心段啦、北港啦，仲有白沙湾段呢都系分别多车。屯门公路元朗、新墟同埋深井段交通都繁忙。咁所以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金竹角。北大屿山公路今晚有工程的，咁早少少提大家啦，喺今晚嘅10:30去到听朝早上6:00，北大屿山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欣澳至青屿干线收费广场嗰段，仲有就係竹篙湾公路通往北大屿山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分别有封路措施。咁如果大家今晚揸车会经过呢个北大屿山公路，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咩？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新型肺炎的情况都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见到一些源头不明的感染本地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再有这些本地感染个案呢都是预期之内的。为什么社区里面再有病毒，很大机会呢都是因为海外呢就有人士受感染就带入社区。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伍婉婷喺度。 系，大家好。 今日讲紧嘅咧就系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啦。咁今日咧就见到有14宗嘅新增个案咧，其中9宗系本地个案啦。咁而当中咧出现咗唔同嘅一啲食肆群组啦，包括平石村嘅粥面群组啦，以至到咧系佐敦嘅一个茶餐厅咧都出现咗怀疑系有食客都系初步确诊啦。咁 系。 咁而另外一个大家关注嘅咧就可能系一个护老院舍的群组，因为讲到话咧就系慈云山有一间嘅老人院的院友咧，85岁咧嘅女士咧就系确诊啦，咁而亦都有初步的确诊个案咧，见到有咧系另外2宗咧都系呢个嘅护老中心的院友嚟噶，咁见到今日的新闻报道咧都系有大家关注到呢个护老中心的情况啦，咁而咧就见到咧有上昼咧有一啲嘅医管局。穿着医管局制服的人士呢上去呢就是入去这个护老中心里面的。咁同埋呢见到都有啲嘅电视媒体呢就是访问到有一位嚟探访嘅一位伯伯啦。咁佢上嚟係呢间护老中心度探佢太太年老嘅太太嘅。咁但係就因为呢个嘅疫情有人确诊之后呢就不准再探访了，只能够隔住玻璃去到相见。 好心酸啊，见到那个画面其实是。还有其实我在看就是那个护老院舍那个卫生环境卫生的状况，还有我们长者们在这样的一片阴霾底下，他们的心理质素都是需要去关注的。我想这个情况真的。 咁究竟而家啲護老中心嘅院舍界咧，咁究竟做緊乜嘢嘅防疫措施去到應對咧？咁同埋即係頭先劉婉婷都講。 況度，點樣去照顧一啲院友嘅一啲心理狀況咧嚇？ 係啊， 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嘅主席陳志玉啊，陳志玉你好。 系你好，两位 你好，陈主席 都呼吁下啲听众啦。如果大家屋企人系有人住喺安老院舍嘅吓，咁又或者系都对于今次嘅疫情出现咗一啲嘅护老中心嘅群组有担心嘅，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吓。 系 陈志玉啊，点样睇今次即系有护老中心有院友确诊嘅事件啊？ 系。喺呢兩日其實個疫情都係大家見到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轉變啦，喺社區入面咧係有多宗即係本地確診嘅個案。安老院舍其實喺過去嘅接近半年嘅時間，即係其實喺處理防疫同埋感染控制方面嘅工作啦，已經係做得相當唔錯噶啦。咁去到今日，我哋見到社區入面咧係即係有比較多嘅一啲即係確診嘅個案，而安老院舍亦都出現咗首宗嘅即係感染嘅確診啦。係啦，咁呢個都係我哋比較擔心嘅，即係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喺安老院舍入邊住緊嘅長者啦，都係相當高危嘅一個群體啦。咁所以喺點樣去處理即係安老院舍嗰個爆發長者嗰個安置啊，同埋跟進嘅工作都係相當重要嘅。 陳志如，我想請問喺剛才你就話過去半年都做咗大量嘅功夫啦。具體譬如協會帶領或者係你哋業界裏邊咧，其實過去呢半年有係喺提升個安老院舍嘅環境衞生啊、醫療設備啊等等方面係做過啲乜嘢咧？ 喺今年二月初，即係香港即係開始有即係疫症方面嗰、那個情況出現嗰陣時啦，就當時政府其實都未發出一啲相關嘅指引俾業界嘅，但係安老院舍咧其實已經係開始即係採取一啲感染控制嘅措施，同埋第一時間已經係即係在探訪方面的安排又有一個限制在這裡的。那我自己看到業界在今次的疫情的整個期間那個警覺性是相當高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2003年經歷了SARS的經驗，安老院舍裡面大家對於即爆發疫症方面是非常之擔心的，所以我們除了即首先要採取的措施呢，就是說怎樣去防止社區裡面的一些即感染呢是去到院舍裡面，在院舍裡面的最大的風險呢，老人家其實在社區入邊咧，嗰、那個頻率就唔係咁高嘅。但係院舍入邊嘅探訪者同埋職員，其實佢哋係生活喺社區入邊嘅，好容易喺社區入邊即係將一啲病菌係帶到去院舍入邊咧，令到老人家係受到感染嘅。呢個係其中一個比較大嘅風險。第二個風險咧，就老人家佢可能都需要離開院舍，譬如去醫院復診。甚至是入住醫院的一些病房，是的，也都可能有一個危機，就是將一些病菌即是他離開醫院的時候就帶入去院舍裡面。所以在這兩方面來說，院舍其實都要採取一些即是預防的措施，即是當然怎樣去即是隔絕一些探訪的人流，怎樣去做好一些感染控制的措施，即是包括了院舍裡面的那個清潔啊、消毒啊，以至即是老人家平時那個活動的安排都需要重新去做一啲調整嘅。 OK 嚇，阿陳志玉啊，想問一下咧，今次出現咗呢個嘅護老中心嘅感染群組之後咧，其實業界會唔會考慮再收緊一啲嘅防疫措施，包括就係可能呢段期間都要即係禁一禁啊，禁止探訪，咁會唔會咧？ 其實呢個都係有需要重新再做一個檢討嘅，係啦，因為上個月嚟講咧，當疫情稍微緩和嗰陣時咧，我知道部分嘅安老院舍其實都有放寬一啲探訪嘅安排， 咁但係今次一個疫情嗰個轉變啦，就需要重新再去檢視翻，即係都要考慮翻係咪重新再去即係停止嗰個探訪嘅安排啦。咁呢個都係業界方面嚟講咧，而家需要即係重新去即係作出一個 似乎都迫在眉睫啦，即係依家要即係盡快去協會要同業界去作出一個決定去溝通，係嘛？ 是而家我哋都處理緊呢方面嘅工作，咁我相信大家其實絕大部分嘅安老院舍喺呢段時間入面呢，就算係有一啲探訪嘅安排，都係有限度嘅探訪安排嘅啫。咁所以喺嚟緊嘅時間入面呢，我相信因為而家喺個社區入面呢，有部分嘅確診者呢係揾唔到個源頭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相當大嘅風險啦，我哋係需要考慮即係重新去即係停止嗰个探访嘅安排啦。 系嗱，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咧，咁啊都而家我哋访问紧系安老院舍业界嘅人士啦。咁大家对于今次出现咗一个护老中心嘅爆发群组，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啦吓。咁啊，陈志玉啊，问多你一个问题啊，咁就系头先你讲嗰个风险咧，可能嚟自一啲嘅探访人士啦，亦都可能嚟自一啲嘅院舍嘅职员噶。咁点样去确保啲院舍嘅职员？都是真是健康的呢，或者是即是冇病冇带病毒走入去呢个嘅院舍工作的呢，咁其实而家对于职员嚟讲有冇啲咩嘅防疫措施呢？ 院舍嘅職員嚟講咧，其實都需要係去申報翻，即係佢喺社區入邊嚟講咧，佢會唔會有機會同一啲即係懷疑確診嘅人士有接觸過嘅？系啦，咁呢个系需要职员方面咧去同院舍方面去申报翻，如果自己系有接触过任何嘅一啲即系确诊人士嘅。第二方面咧就系有关院舍嘅职员，当每日翻工嗰阵时咧，我哋都会要求同事系需要去即系量度翻嗰个体温嘅。系啦，去確保翻嗰個同事方面咧，係即係健康方面冇特別嘅一啲情況出現咯。 Okay. 好啊，好啊，多謝曬你，陳志玉，多謝你嚇。 係， 陳志玉咧就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嘅主席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伍婉婷點睇咧？即係而家嗰個護理中心，頭先都講啦，即係呢個無論喺呢個可能要再去討論啊，即係業界要再討論係咪要去到再限制探訪嘅啲安排啊咁。 咁其实已经今日出现咗一个个案咧，已经系唔系太多时间可以再去讨论嘅啦。其实依家已经即时要做出咧，譬如我哋头先都讲啦，见到有个老人家佢探唔到太太，我哋即使见到个画面系好心酸嘅，但系都系要做噶啦。限制外来人士到院舍嘅探访活动啦。对于院舍嗰个防疫要求系全面嘅消毒啊。对于喺里边工作嘅职员嗰、那个卫生嘅提升啊，以及咧好重要嘅咧就系老人家本身喺疫情底下咧就好多嘅担忧噶啦，已经呢几个月呢半年以嚟，咁再加喺安老院舍里边出现咗首宗个案之后咧，其实喺安老院舍里边居住嘅长者们咧，佢哋可能嘅心理压力都好大嘅，身体状况亦都未必系好，再加唔俾屋企人去探咧，嗰、那个对佢哋嗰个情绪支援咧，可能都要系再进一步留意。咁所以其实安老院舍喺应对今次个第三波疫情嘅时候咧，已经唔容许有太多时间讨论啦，就做嘢噶啦。要刚才讲一系列措施都要尽快去落实噶啦。 系都唔能够松懈啦吓。电话18723111，我哋听听听众电话，有石先生喺电话度。石先生， 石先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请讲。 系你好，你陆宇光，你讲。 你好，请讲。 而家咧就系啊，我而家个疫情咧就好似烧炮仗咁啊。 系。 而家咧陆续都有嗱，沙田、坪石、大角咀、元朗啊。咁样又有呢、這个院舍又有，学校又有，仲有咧。如果嗰啲外佣咧，如果有咧，外佣嘅群组，佢每次放假聚集一齐咧，呢、這个炸弹亦都好大嘅。 你觉得应该点啊？ 嗱，特区政府咧就成日话讲嚟讲去就话听专家讲啊，根本许树昌医生、何柏良医生都叫佢哋去限制。外来嘅入口嘅要一定要去检验，唔够检验就要去检验，佢都冇做。我嘅意见咧，卢宇光，应该回复翻三月，学校即刻停课。因为如果学校咧感染到啲学生咧，好大嘅，因为而家你睇下 學校翻半週咧，周街都係學生嚟嘅， 係 嗰啲係啊，咁所以咧一定要，仲有你而家嗱，你個依、這個院舍咧，點解要要限制咧？要即刻要咧、 嗯？ 因為嗰啲人個個都唔喐噶嘛、 嗯， 個個都瞓喺室內，個個都係喺唔喐得。 部分啦，部分啦， 系啦，一啲啦， 系啊，所以呢个我哋好担心嘅，我觉得应该要恢复翻咧，系严格啲啊，应该。 O、okay, K， 好啊，多谢晒石先生嘅一啲嘅意见啦，吓，有啲或者一啲忧虑表达咗啊，仲有陈先生喺电话度，陈生， 系啊，两位好啊， 陈 生你好， 嗱，我就唔系经常外出嘅， 系， 但系我外出嘅时候，好多时都系咧，就而家咧晏啲嚟八点零嗰啲咁钟咧，我就要搭西铁，呢、這个地铁、 啊， 但我兩鐵都試過遇過戴住條手帶嘅， 嗯， 檢疫嗰啲手帶啊， 係係係， 即係應該家居隔離緊嘅喎，啲人 係啦，我已經出街嘅機會唔大，但係我都咁唔好彩會遇到呢啲咁嘅嘢嘅，咁到底呢個機制係咪到底係失效？定系嗰啲嘢系唔掂嘅咧？ 啊，不过阿陈生可能 要我哋吓人嘅咧， 有个可能性就系佢可能刚刚攞咗个手带，咁、嗯、就翻紧屋企。 嗱，你听我讲埋先啦。嗱、 嗯， 有一个咧，佢啊，我好记得噶，佢喺锦上路上车，三个人，佢系讲普通话嘅， 嗯， 推拉住个夹，我觉得奇怪。 咦，咁系咪即系其实啱啱攞到啊？拉住个夹， 系喎、啊，唔系喎，佢喺锦上路上车就已经唔系啱啱攞到啦。嗯，佢就根本就係唔知去邊度 啊！ 咁我話，咁佢咧，我同佢講，佢一粒聲都唔敢出 啊！咁、嗯、可以都可以考慮向衛生署投訴喎、 啊， 陳生。 係啊，有冇做到啊？當時 衛生署到嚟，佢邊去咗邊啦？我冇成日跟住佢未，啱唔啱先？我去街啊嘛，我有我做我嘅嘢啊嘛，要。啊、OK， 嗱，咁我喺東喺呢個地鐵又係，地鐵嗰個又係咁樣，佢、okay. 又拖住夾嘅，但係咧佢又講廣東話嘅。 嗯。 啊。 咁佢喂。你戴住个手帶冇理由通街走，仲搭地铁搭西铁，里面好多人噶。 系系，明白吓。 如果真系带菌咁，佢咪周围去播毒咯。 明白吓，陈生。 所以我怀疑呢个机制做得掂唔掂啊？系咪吓人啊？我哋。 OK， 好多谢晒陈生嘅电话吓，咁都要留意翻啦。即系一啲嘅居家检疫嘅人士可能会得到咧，就系、是、当局所派发嘅一啲电子手帶啦。咁但系如果出现真系一啲违规嘅情况咧，即系大家都可以去到即系向卫生署方面咧，就有个热线电话喺度投诉嘅，或者举报翻嘅吓。 同埋其实即系头先讲到呢个情况咧，又令我谂起啦，其实系咪应该唔再容许呢一个居家隔离咧？既然我哋都面对住有第三波嘅时候，其实都要长远考虑我哋啲检疫措施，例如系咪我哋一啲小区嗰度可以设置一个统一嘅防疫中心，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咧？ 法医研究所， 我系黄家升，走过嘅路点都会有痕迹出现，无论点样遮掩，始终都唔会遮掩到真相。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升，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在森林和原野斯达摩的逍遥，尘埃的。 哇，瑞文咁好唱口嘅。 世杰，我一家人准备去郊野公园影靓相啊，入唔一齐呢？ 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郊野公园委员会嘅主席伍世良教授，倾下疫情下郊野环境有咩变化。 而我就继续主理天文台全力支持嘅大气候问答比赛，预埋你噶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4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吴婉婷喺度吓。吴婉婷啊，讲讲咧就系亦都系继续讲疫情啦，就讲于关于咧一啲学校嘅情况啊 吓。 头先都讲到咧，咁就系有7嘅学校咧，去到喺传媒报道啦，都见到有最少有7学校咧，就今日系公布话，佢哋有学生啦、家长啦，或者系教职员家人咧，就系初步确诊噶。 系 咁，当中包括啲乜嘢嘅学校咧？都大概讲一讲，就有一啲咧就位于黄大仙嘅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啦，仲有咧就系沙田崇真中学啦，仲有咧就系火炭嘅培基小学啦。 啦，同埋咧就係演藝學院咧都係分別有一啲嘅學生啦，或者係咧一啲嘅家長咧係有一啲嘅確診嘅情況出現啦。咁以至到呢啲學校咧都係喺今日咧係有停課噶。咁啊點樣睇咧？吳婉婷，使唔使話真係即係再早啲去停課定點樣咧？ 其實依家都已經即係唔係叫做話係停課噶啦，係咪提早放暑假？因為都已經去到七月啦，咁部分學校都已經係放緊假啦，咪已經係考完試啦咁。咁我會覺得第一就係、安老院舍就話冇得揀啫，因為長者冇辦法再去即係揾其他嘅居所啊咁樣。咁我哋要喺嗰度去加強嗰個防疫啦。咁但係學校其實係咪可以有彈性嘅安排？例如係如果未完成課程嘅，我哋繼續可以透過網上教學啦。又有一部分譬如中小學嘅已經係考完試嘅係提早放暑假啦，咁大專院校就相對地簡單啲啦，因為大專院校可能佢亦都可以透過一啲網上教學去完成佢哋餘下嘅一啲課程。咁但係個問題亦都係去到咧，其實我哋同學同同學之間嘅相處咧，可能咧大家都係即係 casual 啲啊，即係大家係比較長時間嘅相處，嗰、那個亦都大家可能有啲時候會一齊除口罩食嘢啊，咁會唔會係咁樣都會好容易地去即係傳染到咧？所以其實翻去個根本咧，人同人之間嗰、那個適當嗰個距離同埋佢嘅防疫嘅意識都係要繼續去保持高度嘅防疫意識咯。 啊、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啊。咁如果各位聽眾係屋企都可能有學生嘅，又有小朋友係翻緊學嘅，對於今次即係有啲嘅學校咧，就係話佢哋有啲學生啊或者係家長咧係出現咗確診，有冇啲咩嘅擔憂或者意見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啊！電話旁邊亦都請嚟一位中學校長，就係咧金巴倫長老會耀道中學嘅校長柳子權校長喺呢度噶。柳子權校長， 好， 喂，你好， 你好，阿明小姐你好， 係。對於接連有幾間嘅一啲大專啦、中學、小學啦，都話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啦，你點睇啊？擔唔擔心啊？ 今日咧係突然間咧係好多個案出現嘅。如果你問擔心咧，其實都幾擔心嘅，即係成日都喺度睇住啲新聞咯，即係了解啲情況點咁樣咯。係 係咁至於就係、是、譬如話今次咧就係好幾個個案咧，都係一啲嘅可能學生啦，就向一啲嘅學校去到通報佢哋有譬如有家長去確診啦咁。咁其實而家學校方面嗰個嘅通報嘅機制係點樣嘅咧？ 基本上呢，我哋而家呢就主要呢就当学生去返嚟学校嘅时候呢，其实之前五月尾开课六月头开课嘅时候，教育局都有好清楚嘅指引，个指引基本上都好严谨嘅，咁佢係要跟个指引返嚟啦。咁就然之后如果佢返咗嚟之后呢，我哋会同佢量体温同埋做咗一啲嘅功夫，就知道佢係安全㗎啦。咁然之后如果佢係冇返學嘅呢，我哋係全部呢都会致电俾佢哋嘅，就了解嗰个學生嘅情况咁样。咁學校个环境呢，就因为之前个指引我哋而家其实都跟得几足嘅，即係大部分嘅时间學生返到嚟學校呢，佢都係要戴晒口罩嘅。咁我哋自己睇落去呢，學生都係几守規矩嘅，即係佢哋都唔会话随便除晒啲口罩啊嗰啲咁样。咁呢就佢都唔会喺學校食飯㗎啦。咁呢就有机会会食少少嘢囉。咁但我哋都係有清楚嘅要求嘅，即係佢哋要叫面对背呀。然之后呢就有一个好远嘅距离，好似考緊试咁坐喺度，即係食一啲好简单嘅食物，譬如三文治呀同埋啲纸包飲品呀，咁样之后就饱咗，咁就完㗎啦。咁佢哋都唔会留低食晏昼啦咁样。咁所以就係擔心嘅，因為今日個情況都突然間好似惡化得好緊要咁樣。咁但係學校個情況入面，我哋都係即係密切留意囉，即係但係我哋基本上都有一定嘅守則，即係跟住咁樣囉。 係，柳子權校長，由於我哋就快聽呢個七點半新聞啦，不如我哋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一陣啦。 好啊， 各位聽眾如果都有意見嘅話呢，歡迎打嚟1872311一齊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新增1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包括9宗本地个案，当中5宗未找出感染源头，包括一名居于安老院舍的85岁女长者。位于慈云山的港泰护老中心出现本港首宗涉及安老院舍的确诊个案，已经暂时停止探访安排。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社区传播链很厉害，一日之内出现多个源头，可以形容为第三波爆发。他担心出现社区大爆发，认为限聚令等措施应该要收紧。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明天起，港口卫生科会强制所有经香港机场抵港的机组人员及船员要到亚博馆采集深喉唾液样本。今日确诊的新型肺炎患者中，部分同学校相关，例如患者属学生，涉及学校包括中华基督教会扶伦中学、东华三院凤凰凤庭中学及崇真小学。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如果校内有人感染新型肺炎，有关学校必须停课14日。至于是否需要全港停课，他表示需要由政府考虑一篮子的因素再作决定。立法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港区国安法，多位议员关注在执行第43条实施细则规定时怎样保障人权。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特首或首长级警务人员处理警方申请时一定会考虑保障人权。有议员问到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不受香港特区管辖，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回应说，国家监察委员会将会监督公署的工作。亦都有议员问到网上散播虚假消息，例如太子831事件有人死亡，是否会触犯新法的勾结外国势力罪行。郑若骅表示，不可以单看一个元素就是属于违反国安法内容，要视乎所有证据。警方破获信用卡骗案，涉及100万元，拘捕两名摩洛哥男子和三名本地女子，涉嫌盗取信用卡资料。警方5月接获银行及信用卡收单行报告，调查后发现一个跨国犯罪集团涉嫌透过开设虚拟网站及电邮，骗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再利用资料在网上商店购物付款。警方表示，怀疑被捕5人利用店铺核实身份的漏洞，安排成员到店铺取货，或者要求商店将货品送去失实地址。当送货员发现地址不存在后，集团成员会要求送货员将货品转到公众地方交收，骗徒其后将货品转售逃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只系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仲有龙尾噶，排到去接近东港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啦，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主要就系观塘道啦，相当之挤塞噶。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段咧，车多缓慢，龙尾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慢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丁九段咧就比较繁忙一啲，龙尾喺丁九桥。 要留意咧，就系何文田常胜街，因为有路陷啦，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嗰段咧，全线封闭咗。揸车嘅朋友啦，系唔可以从佛光街转入常胜街，影响到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啦，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噶。咁九巴嘅17号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嘅时候谨记唔好骚扰司机，要做一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咗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 我是梁礼勤， 我是何铿， 我们在广播度相识，一起在广播度长大。 我最挂住的就是广播度台长啊！ 我最挂住就是广播度所有canteen天， 我最挂住就是广播度随时撞到明星的光景啊！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吴婉婷喺度啊，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疫情嘅发展啦。咁啊，有最少啦，系有7间嘅学校啦，无论系大专啊、中学、小学都有咧，就系话有学生啊，或者系佢哋嘅家人咧喺度确诊噶。咁啊，究竟点样去应对咧？就系电话旁边咧，我哋头先新闻咧就系同一位中学校长倾紧噶，而家请翻佢出嚟，就系咧金巴伦长老会要到中学校长刘子权啊。刘子权校长， 系刘校长， 系啊，伍小姐， 系咁啊。至于咧，就系有啲嘅议员或者专家咧，就认为啊，会唔会可以再宣布全港或者局部停课，又或者即系提早放暑假咧？咁你同唔同意啊？ 嗱，我自己就中学校长啦，咁我讲中学嘅情况啦，我就即系大学或者小学嗰啲咧，我并唔是完全太熟悉中學的情況的問題是呢，其實之前的疫情呢，我們已經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呢是沒有翻學的，雖然有些網上學習，但是其實呢我們自己評估過呢就不能夠完全替代曬啲實體嘅課堂嘅，咁所以翻嚟咧，尤其是高中咧，其實個課程都幾緊張。咁咧就所以如果可以嘅時候，我哋要平衡咯。我明嘅，即係疫情出現咧，學生安全好緊要。咁但係學生學習都係好緊要咯。咁而我哋睇到個情況就係佢哋翻嚟學校，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都係戴曬口罩嘅，然之後咧就佢哋又唔食晏晝嘅。咁我哋睇到佢哋守規矩嘅情況都係O K 嘅，同埋學校我諗有樣嘢咧，就係咧，雖然係會有一批學生喺度聚集啊，但係個人流其實唔多嘅，即係唔會話成日有啲其他人來來往往咁樣噶嘛。咁所以如果可以，我覺得即係都要再睇一睇先咯，即係然之後先至我再決定係咪要有一啲嘅大規模嘅停課嘅情況。即係如果某啲學校佢有啲嘅情況出現咗，而嗰啲嘅學校要停嘅話咧，咁我覺得即係一定係噶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講緊啲停課係講緊大規模嘅，咁我諗可能都仲要觀察一下先咯。係， 好啊，唔該曬劉子權校長啊，多謝你。 好啊，好啊。 劉子權校長咧就係一位中學校長嚟噶。咁見到咧就而家喺電視新聞嘅直播都見到啦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啦，以及係衛生署署長陳漢儀，同埋醫管局嘅行政總裁高拔昇咧，而家係出緊嚟見記者。咁相信都係回應翻咧就而家個疫情嘅發展噶。咁啊都請大家留意住港台嘅新聞報導啦，睇下佢哋有咩嘅新嘅公佈啦嚇。咁我不如我哋都聽聽聽眾嘅電話啦嚇。有咩意见呢？我哋电话旁边有吕先生喺度。吕先生 啊，你好， 你好，请讲。 因为呢个护老院咧，或者一啲叫半自理嘅中心咧，香港政府其实应该要摆多啲资源落去，即系我哋啊嗰啲地方阔啲， 嗯， 啊啲啊有多啲专业嘅护理， 嗯， 啊咁嗰啲细菌啊或者嗰啲探望啲，即系。老伴啊，咁都可以方便啲啊嘛。 嗯，你先生有冇使用个护老院嘅经验啊？譬如有冇屋企人啊，或者甚至乎你自己喺啲护老院度工作噶嘛？ 我冇，但系咧、嗯，我就最近咧呢半年咧，就因为香港嘅疫情咧，就我就即系冇我翻去内地做嘢，咁、 嗯、 变咗咧，我有机会咧去睇多啲呢啲咁嘅地方。 系， 咁我发觉咧就好多啲私营嘅。护老院其实个环境咧系真系好唔理想咯， 嗯， 啊，亦都好窄，亦都冇乜地方佢哋活动， 嗯，咁私营嘅就冇政府资源噶咯，佢哋即系冇申请政府资源噶。 嗱呢样嘢，我觉得其实最关键咧，你如果公营系够嘅，咁啊何来会有咁多私营咧？ 嗯， 咁私营理论上咧个概念上面应该就 系 私营咧就提供更加好嘅服务。 系啊， 即系可以比贵啲啊，系咪？ 嗯， 啊，依家个概念就唔系啊，你俾几多钱喺啲私营嗰度咧？譬如喺北角喺丹拿道嗰度咧，咁你就算俾咗个钱，咁你两个人一间房咧，嗱嗰度又贵噶啦。但系嗰度嗰个环境咧，其实都唔系话好理想。 OK， 好啊，多谢晒吕先生嘅观察啦，同我哋分享咗吓。咁啊，我哋1872311，仲有一位听众喺度啊，有陈女士喺度。陈女士， 你好，陈女士， 你好，陈女士， 系啊，系啊，你好。唔系，我就系奇怪咧，点解政府啊？因为而家人哋欧洲咧都已经强制搭公共交通工具都要戴口罩嘅啦。 系， 点解我哋香港政府先嗰排咁紧张又唔做？好啦，中间而家松咗啲啦，跟住而家咁紧张，点解唔强制人根本搭公共交通工具戴口罩系好紧要嘅？因为你、嗯、你哋都知道公共交通工具系几挤迫嘅啦，佢乜嘢都嗱嗱声强制强制，点解呢条人嘢佢唔知点解咁放松咁俾人自由嘅咧吓？ 但系陈女士嘅观察，其实而家啲乘客多唔多戴口罩啊？ 而家就系唔系好多唔戴，但系就而家。就有人唔戴，嗱喺度街度你见到人唔戴，你都可以走开啊！我嗰次见到个阿伯，直情除咗个口罩就黑粗一啖痰，系咁吐埋嚟，吓到我，我就可以行开几尺， 虚形虚声， 跟住走上去隔篱条街，咪避咗佢啊！你喺巴士嗰度除咗口罩，跟住我咳几声嘅，有啲人就，咁咁我唔明嗰、那个点解唔可以强制啲人上交通工具，系一定要戴住个口罩，唔戴口罩唔俾佢上，如果拣上咧，系要拉咗个当刑事嘅咧。 OK， 咁我呢啲人就会，但系嘅啦，就你又唔会拉到几多个人系刑事嘅，其实可能拉唔到噶。 咁、嗯、都要睇下執法嗰个嘅实际操作情况啦吓。不过多谢陈女士嘅一啲嘅建议啦吓。吴婉婷啊，其实而家个疫情都发展到而家啦，咁都见到即系所谓出现第三波嘅疫情啦。咁其实我哋个社会有冇咩嘅教训可以即系吸收到咧？又或者其实头先都讲好多关于即系检测嘅一啲问题啊、嗯，即系当出现一个个案嘅时候，大家都希望即系做多啲检测去揾到一啲嘅源头啦。咁但系见到早前即系平石村嗰个例子啦，咁当有一啲嘅个案确诊咗之后咧，咁、 嗯、 见到啲居民咧即系要排队去到攞，系啦。排成個鐘咧，去攞我嘅深喉唾液嘅檢測樣本樽，咁都個排隊個情況都唔理想，同埋個數目都未必夠。 係啊，其實即係似乎就係咧，今次呢、這個情況咧，就政府好似都係喺個疫情稍緩之後，突然之間出現呢一個第三波咧。政府都好似殺個措手不及咁啊！咁因為睇到咧，平石村嗰個案咧，佢哋帶咗衛生署帶咗290個樣本瓶去，當時咧就一個上午咧一個鐘已經派完啦，咁亦都唔夠派啦。咁但係事實上，喂睇翻嗰個公屋屋苑嚟嘅公屋一座樓咧，其實一個即係單位可能都有四個家人一個單位啦，咁你一座樓都可能需要有500個樣本瓶先夠噶啦，咁點會帶得290個樣本瓶去呢、 嗯、 其實可能喺我哋喺個整個疫情是否我哋要有一個 长远作战的准备，即系无论是市民，因为是政府，甚至乎咧今次出现第三波，难保可能是我哋随后稍缓之后又会有第四波，又或者是不停变种，甚或可能是在今次疫情过去之后咧，冇几耐又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嘅病毒嘅。咁其实政府系咪能够可以有一啲更长远嘅规划？例如我哋今次讲紧嘅嗰个即系家居隔离嘅，亦都系有个头先都有听众打嚟讲失效啦。咁我哋系咪可以有一个即系譬如系一个集中嘅防疫中心？其实目前我哋社会上系有个有一样嘢叫市政规例嘅。咁譬如我哋喺一个指定嘅行政区里边，我哋必须要有一啲公共设施，例如系必须有街市，必须有公园。咁呢啲系喺我哋依家嘅一啲小区规划里边咧系有即系明文条例去规定嘅。咁系咪长远我哋都要去谂系咪？繼續下去的話，我們要在一個指定的行政區的範圍要有一個防疫中心，是用來讓我們長遠去做這些防疫工作呢？這些政府要想的。 其實醫管局在各區有一些指定診所，其實都希望在今次的疫情之中就多一些的市民，如果譬如有些懷疑的個案都可以去到就是求診，或者是拿一些的檢測樣本樽等等，以至到其實之後就是政府都是发展紧各区都有啲嘅社区康健中心， 康健中心 会唔会就可以担当你想象中嘅角色呢？ 我觉得系个社区康健中心可以发挥到嗰、那个，譬如我哋做一个第一步嗰个检疫嘅作用啦。咁但系其实譬如系话我哋去个社区嘅隔离啊，咁都有讲，有啲议员都提议啦，系咪可以用一啲偏远嘅酒店作为一个考虑？咁其实如果当我哋系面对一个大疫症爆发嘅时候咧，就唔系话将所有人摆喺偏远酒店，因为一定唔够嘅。可能我哋一个每个小区有一个指定地点系我嚟做一个隔离中心，都系一个长远嘅考虑嘅需要喺度咯。即系我会话咧，其实系即系呢个亦都系去到咧十八区咧，希望咧即系大家啲议员咧唔好去反对康健中心，唔好去反对所有一啲医疗必需嘅设施系存在喺自己嘅小区当中啦。 呢个就系做过区议员嘅伍婉婷嘅一啲建议啦。好，唞一唞，转头翻嚟讲翻国安法嘅一啲细则啊。 王燕，做乜无端端喺度笑啊？ 开心咪笑咯。 点解开心呢？ 因为我啱啱听完《开心日报》，所以咪开心咯。 听一次就开心，听两次咪仲开心。 系啊，咁只要咧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梁明忠、陈淑兰、林超荣， 《开心日报》， 香港电台第一台。 地球上最长嘅人造建筑物，贯穿东西，横跨中国十五个省市自治区，佢就系万里长城。到底佢真正长度系咪有万里咁长呢？呢座屹立超过二千年嘅古代奇迹，系用咩建筑材料嚟兴建嘅呢？古代超级工程之万里长城，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四十八分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吴婉婷喺度吓，讲讲咧关于港区国安法嘅一啲实施嘅细节吓。嗱，特区政府咧寻晚就刊宪啦，咁就讲到话港区国安法第四十三条嘅一啲实施细则吓，兼且咧就今日已经生效噶啦。咁当中咧就系我哋节目上半部分都讲过少少啦，而家咧就想再去到咧系集中讨论咧关于咧。是一些移除危害国安信息的问题。因为都这个实施细则讲到话，警务处处长如果有合理的怀疑，一些电子平台发布的信息可能是构成危害国安罪行或者导致有关的罪行发生的话，就可以在保安局局长的批准之下，就授权警务处人员就要求发布人士、平台服务商、主机服务商或者网络服务商去到移除相关的信息，又或者就限制或者停 停止一啲人咧去到接觸個信息同埋平台噶。咁、如果咧發布人同埋平台服務商係唔遵從警方嘅要求咧，係有罰款同埋監禁嘅啲罰則噶。咁就有啲人咧都關心到啦。咁其實呢個嘅規定咧係咪清楚咧？會唔會都將一個壓力咧就放咗喺一啲嘅平台服務商度咧、以至到咧就係、今日咧都見到一啲嘅國際嘅大嘅社交媒體啊，或者係一啲嘅平台服務商咧，咁包括咧就係、Google 啦，包括咧就係 Facebook 集團啦、Twitter 等等咧，都先後表明咧就話會暫停處理特區政府要求提供用户資料嘅啲要求，以至到咧係呢個抖音嘅海外版 TikTok 咧，都講到話將會喺幾日之內咧就撤出香港，會唔會對於呢個科網界啊、科網業界都造成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吳婉婷，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呢個係可以預期底下咧，但係大家有一個擔憂喺度，因為其實嗰個説法好闊啊，有合理懷疑啊嘛，即係所謂嘅合理懷疑，到底點樣先叫合理懷疑咧？我唔覺得自己係有問題。但你可以合理地懷疑我嘛，即大家依家係即最斟酌嘅呢個點咯。咁第二個就係、我睇緊咧就係、我哋一啲咁嘅即網上服務平台供應商佢哋嗰個反應咧，其實同步咧，琴日我哋都睇到有另外一新聞咧，就係、公共圖書館就針對住一啲佢哋懷疑有可能係觸犯法例嘅一啲書籍咧，佢哋係暫時收起嗱，唔係話係列為禁書，只係暫時收起佢就作為一個復檢。咁我睇翻啲服務平台佢哋提出嘅説法咧，都係佢哋因為佢哋對於呢一個條例佢哋現階段咧未係一個充分掌握啦，咁甚或者佢哋係對於個條例佢哋有擔憂啦，所以咧佢哋係暫時唔提供資料俾港府，唔提供數據俾特區政府。咁呢個其實係對於特區政府一啲係恆常嘅一啲網絡搜證嘅工作咧，可能係存在住一啲現階段有一個困難嘅。咁但係我會話係喺新法例嘅實施當中咧，其實各方面大家因應新法例嘅實施，要有一個協調溝通，同埋其實即係大家去探討應該我哋嗰、那個即係工作係個層。面可以去到哪里呢？其实那样东西是必须是一个必要有的过程的。就正如我过去即以前在议会的工作都是，当有一些或大或小的一些新的条例要通过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在那个适应的过程对大家要有一个充分的理解。我会理解为这些动作呢只是一个大家在那个过渡的过程里面采取一些措施去保障应该受保障的人，同免代入那个法律的陷阱当中。 怎样去理解这个合理怀疑的问题呢？我们不如都问一问电话里面这位嘉宾，就是资讯科技界的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莫乃光你好。 Hello, 莫乃光。 和 婉婷你好。 那关于这个移除危害国家安全信息和要求协助这一方面的细则，你有什么关注啊？ 细则昨晚开始，即是夜晚都深夜啦，收到之后，咁当然12点就话已经生效啦。咁一路睇的时候呢，都是觉得呢嗰、那個範圍咧，其實好多定義咧都唔係好清晰嘅。譬如乜嘢先至係涉及到國家安全咧？定義係乜嘢嘢咧？咁一句國家安全咧都，咁其實即係成個條例本身都有呢個問題噶啦。咁亦都頭先婉婷提過，即係話譬如嗰、那個合理懷疑啊等等啊嗰啲咧，其實係比較寬鬆。同埋好重要一點咧，其實今日我喺立法會嗰度質詢翻保安局长嗰阵时咧，其实都有提到就是，就系话冇咗嗰个法庭把关啊。因为过去嚟讲咧，我相信呢啲嘅供应商，不论系本地，尤其是系外国嘅供应商咧，佢哋好注重一样嘢咧，就系要有法庭把关。法庭系俾个手令我，咁我攞咗个手令，咁我可能睇下个性质系乜嘢嘢，同埋啊，第一样我系会唔会触犯我嘅其他嘅一啲国际上或者其他嘅。管轄區入面嘅一啲嘅即係 compliance 循規嘅一啲嘅要求啊，因為好多時呢啲嘅資料唔係淨係儲存喺香港，多數甚至乎唔係喺香港添嘅，咁變咗咧，你話要我刪除我就刪除咧，其實佢哋某程度好多情況咧，尤其是啲大型嘅國際供應商咧，佢會遇到呢啲嘅問題咧，佢未必可以跟嘅，咁所以當然啦，如果有一啲係中常個準則就係雙方都有相似嘅法例。有一個佢哋用呢、這個雙邊嘅法律合作協議嘅，例如兩邊都係殺人就係、是、犯法嘅， 咁所以咧有一个同调查呢啲杀人或者抢劫案嘅资料嘅，咁佢话咦咁样样咧，我哋可能就系透过呢一个机制咧，我哋可以去跟随你个要求去做。咁但系去到今次呢个情况咧，就会好复杂啦。一方面系有好大嘅政治性啦，第二方面亦都即系佢哋亦都觉得嗰个不确定性好大，而家亦都绕过咗个法庭，咁呢个咧好明显就系好大机会。佢哋自己本國或者佢儲存嘅資料喺嘅當地嘅國家咧，就可能有一個不同嘅法律嘅要求嘅、哦。咁所以我諗佢哋而家係做緊好多法律嘅工作咧，最基本咧都要搞清楚佢做咗呢樣嘢之後咧，你信得香港嘅法律，就信唔信得到其他地方對佢哋嘅要求，都唔好講話，甚至乎有政治要求啦，老老實實美國公司嘅，可能佢哋個國會而家都好大壓力，話喂你做乜嘢要？跟呢條法例咧，喺即係政客嘅眼中係屬於一個惡法嘅、哦，你點可以咁做咧？咁所以我諗佢哋要睇清楚咯。咁當然我諗唔係淨係睇呢個法例嗰啲平台，因為一講嗰啲大出名嘅平台，大家就注意去咗佢嗰度。其實好可能而家實際上最大嘅問題就喺昨晚頒布嘅守則之中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任何嘅互聯網供應商咧，其實都可以被政府去要求咧，因為我移除唔到嗰啲資料啊，可能唔喺香港㗎。咁佢就话我唔俾你要个互联网供应商或者手机嘅网络供应商，就话你要过滤去唔到，令你啲用户系去唔到呢个嘅资料或者呢个网站。技术上其实唔系一句说话话过滤咗佢就咁简单就做得到嘅。今时今日嘅网络复杂性上边，第二咧就系、是、当然啦，呢啲嘅公司又可能系会受到佢哋嘅。好多循規上面嘅可能出現嘅一啲嘅 conflict， 一啲嘅矛盾啦，佢究竟做定唔做咧？佢會唔會令到佢喺其他地方嗰度係會觸犯咗一啲嘅要求咧？咁呢個其實都可以係好複雜，亦都令我擔心咧，即係未必一定淨係睇就係話係咪移除譬如 Facebook 入面嘅信息嘅，我甚至乎諗緊可能政府係諗緊一啲其他嘅一啲平台。咁就要你移除停止一個網站，或者可以即係市民去唔到某個網站。但係呢並非技術上係今時今日係咁容易話你去唔叫佢去唔到嘅就去唔到嘅。 係嚇，阿莫乃光啊，其實都見到咧有唔同嘅國際平台咧都作出一啲回應啦，包括 Google 啊、Facebook 啊、Twitter 都講緊話暫停即係向特區政府去提供一啲用戶資料啦，而 TikTok 就講緊話將會撤出香港市場啦。點樣睇呢個香港嘅科網業界嘅環境咧？會唔會話即係喺國安法底下，真係一啲嘅國際平台可能係唔敢再喺係啦係啦，會對業界造成幾大影響？ 一定是那個不確定性和個風險是高了的、因為你看見他那個罰則那裡、10萬元不算什麼，但是一天來罰你10萬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嘛，但最慘是還有這個最高可能監禁6个月嘛。那面對這樣的風險，即是企業看回他們要保障個員工的安全的話呢，其實真是一個一個很兩難的局面來的。那這些公司當然其實講真 ，Twitter 或者有部分昨日即係出聲明嘅公司 ，Telegram 啊等等，其實香港冇人嘅，即係機都可能冇嘅。咁但係有啲咧，譬如 Facebook、Google 咧係有噶嘛，請緊幾百人噶嘛。咁你話佢即刻撤走咧，其實係困難嘅。咁但係咧，就真係好睇下一步係點啦。會唔會有大量嘅政府嘅要求，令到佢哋覺得個風險係好高咧？定係其實嗰、那個情況唔係即刻去變到咁？不理想呢，即係 TikTok 嘅情況就有不同嘅。其實坦白講，佢都未開始提供大型服務就已經離開嘅。咁其實 係好似啱啱嚟冇幾耐啫。 係啊，即係大家唔需要即係嗰個太上心嘅，我覺得。咁但係咧，你話即係比較多人用嘅，尤其是好似 Facebook 加埋佢啲 IG 啊、WhatsApp 咁樣樣，係唔係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佢哋離開香港嘅市場，咁就喺香港政府到時係唔係話好似內地嗰個防火長城咁樣就？叫啲互聯網公司就唔俾人去到佢嗰個網站咯，咁又困難嘅，其實網絡上唔係咁容易今時今日做到嘅，咁呢個就好複雜啦。咁我當然唔希望呢個情況出現啦，但係咧，業界嘅公司，甚至乎包括嗰啲要賣機器俾呢啲嘅平台嘅公司，佢哋會唔會擔心哇，第日會冇咗呢啲嘅生意咧？或者嗰啲雲端服務商會唔會有部分佢哋嘅客户，包括啲金融公司，而家就諗緊？在咁嘅風險之下，可能要將部分嘅內容搬去伺服器搬去新加坡咧， 我相信呢个机会系唔细嘅咯。 Okay, 好啊，多谢晒莫乃光，多谢你啊。莫乃光咧就系资讯科技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好啦，今日咧就系、是、啊，因为自由风咧，我哋都会定期去到揾唔同嘅人士嚟做评论员啦。咁而今日咧就系、是、吴婉婷咧，就系、是、暂时呢一期咧就系、是、最后一次咧同我哋做节目啦。咁吓，吴婉婷。 系啊，多谢莫乃光咁嘅刚才嘅接受我哋访问啦。咁亦都多谢过去接受过我哋访问嘅嘉宾同埋拍档啊雷光啦。咁能够喺大电波里边陪住大家一起经历我们这个即是新冠病毒 都是有疫情啦，还有国安法的问题啦， 国安法啦，其实是很开心可以有机会在这里一个开放的空间跟大家去讨论不同的事情的，也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可以继续珍惜自由风，自由风红橙黄绿青蓝紫不同政见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开放的讨论，如果是、支持港台的朋友，希望大家都支持香港电台，在过去都面对一些挑战， 有机会再合作了，拜拜。